好啦，晚安晚安，欢迎各位益友收听2018年10月14号星期日晚上的夜间热线。依家时间已经嚟到10:14啦。咁啊，今晚咧除咗小弟神区之外咧，就仲有祖祖都响树嘅。 系益友晚安。 系啦，晚安晚安啊。咁咧就我哋今晚啲话题咧又丰富啦，系咪？咁同埋咧，我亦都想同大家咧做一个嘅报告先。咁呢个报告咧就系、是、我系曾经咧分别邀请咗嗱，公开邀请又计啦，私下邀请又计啦。OK， 就邀请咗三位嘅九西补选嘅候选人咧，就即系作出一个简单访问嘅。咁咧我就有邀请咗陈海欣啦 ，PM 咗佢个 page 咁啊，冇回应啊，系已读不回。咁、当然呢个系佢自己嘅选择啦，系咪？ 系。 咁啊，李卓人咧，我亦都系公开 tag 咗佢，佢亦都系睇到噶啦。咁亦都系冇回复嘅。咁唯一系肯面对群众嘅候选人咧，就系、是、冯剑基啊，基哥啦， 基哥， 基哥就唔好诽谤佢其他嘢。 系啊，诽谤佢。 即系佢系冯剑基啫，唉，唉就唔好改第个名。唉，咁我哋咧一阵稍后时间，希望都可以争取到同佢系即系联络。咁但系就唔好话我哋个台偏颇，千祈唔好咁样讲，因为我哋三个候选人都有邀请嘅，亦都咧 刘小丽都邀请过嘅， 都有邀请嘅。咁只不过系佢哋咧。就不屑我哋个台啦，我唔会话佢唔够胆打嚟嘅，佢连郁文都够胆闹啦，系咪先？即系佢不屑我哋个台，即系嫌鸠我哋 cheap 垃圾冇捻人听系嘛？我屌你老母，我多人听过你啦，唔加铲，屌你老尾班捻样！你而家睇下佢哋，咪你而家睇下佢哋读媒，喂搞亲直播有几人睇啊？屌你老母，啱唔啱啊？一间又话有10万人啊，游行继续吹啦，屌你老母吹大啲啦，100万行啦，吹捻够。谭海邦乜捻嘢本土派嘅？谭海邦系你系新民主同盟，屌你乜你话自己本土派？你乜捻嘢本土派啊？你新民主同盟系嘛？ 系咯， 就唔好搞捻错咗。屌你乜呢个本土嗰、那个本土，即系呢一揦埋本土，你知唔知啊？ 即系咩都本土， 即系一个生招牌嚟噶，即系生招牌嚟噶。你又本土，佢又本土，屌你啲乜捻嘢本土啊？你呢啲系？本土教人讲大话嘅咩？本土教人督数嘅咩？吓、啊，你有几人啊？嗰度比尽你咪12万人，屌你老尾，点捻样何来有10万人啊？点捻督出嚟啊？电车路点捻电车路啊？有冇相啊？ 今朝头先你搭电车啊，喐到啊！ 即系我哋咧，点解我哋个节目咁捻讲求是其是非其非，咁捻讲求证据？其中嘅原因就系、是，其实咧我都系睇咗一个电影、啊。嗰、那个电影就是许冠文和萧芳芳做嗰出叫《抢钱夫妻》，其中有一幕就是最尾嗰一幕，即系话阿许冠文生 cancer， 临入医院做手术之前嗰一幕。喂，讲嘅系发人心醒啦，大佬，唔好人讲乜你哋信乜啦，大佬，尤其是《苹果日报》啲读者，喂，你比 TVB 嗰啲咁嘅观众系更加不堪，因为你哋呢一班人系自命觉醒嘅一派，其实就仲喺度自以为即系自以为是啊，其实系。肥佬嚟讲乜你哋信乜？喂，你有冇睇过现场嘅环境系点啊？有冇图片啊？有冇影片啊？系咪要求真啊？我哋讲嘢嘅时候，苹果报噏乜你又信？所以呢班泛民，你点去同佢合作？即系以前我都觉得，喂，以前我系蒙捻水水，喂，觉得哇呢、這个民主礼嗰份苹果报，我日日睇，我话俾你听，以前系，依家我日日睇，我捉佢错处，话俾你听。以前我都系噶，曾经我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噶。哇，苹果日报真系犀利，系嘛？又为民主出力，哇！呢、這个民主礼嚟啊，收尾发现呢个叫金主礼，唔系叫民主礼。唔好怪我喺度成日讲呢一样嘢，因为好多人仲系唔明白，就系哇，觉得泛民，泛民嗰班捻样边有自由意志嘅啫？如果你要屌建制派阿爷吹鸡，全部跪低，你民主派就系肥佬礼吹鸡，全部跪低，包括系刘小丽。刘小丽切头切尾系贱人，大家去睇到啦，嗱，我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啊，唔好话我冇证据，我一定有证据，我先屌鸠你八婆。喂，唔系无的放矢又乱咁噏，喺度发神经。有啲人话我个节目净系识得讲粗口，识得闹人。喂，大佬有证据噶， 大家睇下啦，因为刘小丽，喂，你已经因为咧，我话俾大家听，点解刘小丽会喺今日开始突然之间开始要嚼啊郁敏咧？好简单嘅原因就系因为刘小丽咧已经系俾呢个政权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咁永远冇办法重返96000从业员嗰行列。咁嘅情况底下，佢点样继续去搲银呢？咪唯有投靠肥佬黎嘅阵营咯，投靠肥佬黎嘅阵营，你点样可以取得佢嘅欢心啊？就系嚼郁敏咯，屌你老母呢班冚家产咪就系咁捻样咯。所以我上个礼拜嘅节目，我边度屌错呢班捻样啫？你明唔明啊？租租， 明。 因为你永远冇办法再去重返呢个议会，你又开始屌你咩花生台化啦，已经系喂成班捻样都系咁嘅啫，其实系。你点解就系郁敏？因为郁敏系其中一个，亦都系最重要嘅一个，肯带头去突破肥佬黎呢个所谓伪民主霸权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 icon， 一个嘅人物，咪要嚼佢咯。其实基本上我话俾大家听，如果郁敏系决定有一日佢真系连 by radio 都唔做嘅时候，就真系得翻两个霸权，一个建制派，一个就肥佬黎派，就冇第二派噶啦。如果大家想想这样东西，你是不是要接受两个霸权在这里，你是不是互相在这里扮嘢在这里？大家明明为什么刘小丽要开始今天开始要开始嚼郁敏，就是这样解的，其实是。是不是博取肥佬黎那个金主的资助啊，刘小丽？屌你咩！你人你无耻噶啦！你睇下佢讲你有乜捻嘢，其实冇道理嘅，冚唪唥都，唉，嘥时间。其实即系根本上攞佢嗰啲嘢出嚟搏，佢都嘥时间。不过即系姑且睇下佢啱唔啱捻啦，唉，即系你真系无耻到极。即系你点会喺呢个时间无厘咁嚟头，即系嚼郁敏啫？好简单啫嘛，你咪喺度搏搲银咯，吴家产咪同郑宇石，郑宇石呢个咁嘅剽窃教授、剽窃老人都收300000。即大家喺度斗斗闹郁敏啫嘛，你睇下嗰个花生台嗰个废土咪系咁样咯，系咪？好简单嘅长毛都系咁啦，你都唔系讲道理嘅大佬，唉，真系 咪咯？ 喂，睇下佢嗰段嘢喺边一段先，唉， 佢仲讲埋基哥添，之前又唔讲 咩基哥， 刘小丽咯， 吓， 串埋阿基哥啊嘛， 嗱呢度啦，有嗱呢段。有游行市民问刘小丽应如何应付冯剑基，佢就话中呢、这个刘小丽就答啦，就中你嗰啲戒票嘅人做乜咧？咁样又不点名，只呼吁投白票嘅人，即系黄毓民应该翻大陆，形容佢哋咧玩焦土，即系烧咗我哋香港。喂，首先你有讲毓民嗰个三不一没有，你记唔记得系乜嘢？嗱，考下你啊，睇下记性啊，三不一没有。不参选、不助选、不投票，泛民主派没有不总辞的藉口。喂，是讲不投票，点样投白票？我屌你老母刘小丽，你有乜捻嘢啊？喂，边喂，即系你话郁敏佢夫人投白票，佢夫人你唔好捻投啊，直头唔捻同你玩啊！你屌紧乜都未捻知，乜嘢投白票啫？即系爆庆琴嘅投白票，投白姐姐一票咁啊？吓咩投白票啊？投白票即系投白姐姐一票，你冇听过咩？咁你点解投白票啊？郁敏讲完三不一没，又系不投票啊嘛？你冇听噶，懵閪刘小丽，即系呢啲人屌得少话俾你听。你要嚼郁敏唔紧要啊，你大佬你要基于个事实根据去讲啊嘛，郁敏都冇叫人哋投白票。投咩白票啊？就算人哋就算有呼吁我投白票，点解投白票就要翻大陆啊？屌你老母刘小丽，你咁嘅捻嘢啊？你要支持民主咩？系唔系入到去票站投白票嘅人就全部都要翻大陆啊？系咪投废票咧又翻大陆啊？系咪净系要投泛民主派一票就唔使翻大陆啊？呢啲叫做民主咩？呢叫独裁咩？大佬？民主就是将个选择权交返去选民手上，用佢个自由意志去决定投边一个候选人一票嘛。点解投白票就返大陆啊？你屌紧乜撚嘢啊刘小丽？玩焦土啊？人哋投白票即係玩焦土咩？都未曾，我都未曾呼人哋投陈海欣啊，屌你老母玩焦土。 你讲紧乜捻嘢啊，刘小丽？系咪懵捻咗啊？冇得做九万六呢一个从业员，就开始发癫啦，发花癫啦！啊，又闹郁文，又闹冯剑基，又闹呢个嗰个啦！你黐閪个线，话俾你听，呢啲人系即系一定要投你泛民一票，先至咧唔使翻大陆，投第二个咧就翻大陆。你老母，你呢叫做点样样民主啊？大佬，民主 A B C 都未捻识啊！话俾你听，仲系小黎民主教室点样教人啊？大佬，误人子弟呢个八婆。上你堂真系扑街啊！话俾你听，一閪人之中嘅閪人，閪女人一个，话俾你听呢啲咪贱人系。喂，你唔使尊重啊，奚落佢得嗰啲人系根本都唔讲道理。咩叫民主啊？喂，民主系乜嘢？你知唔知啊？民主系讲紧每一人嗰一票都系等值嘅，佢应该用佢嘅自由意志嚟去选择，而呢一票唔应该因为佢嘅性别，唔应该因为佢宗教种族而系受到歧视啊嘛，大佬。你点会话佢投某一个人或者选择某一个嘅选项喺个选票嗰度就要翻大陆啫？喂，投建制派嗰啲佢冇屌啦，你明唔明啊？喂，投陈海欣一票都唔使翻大陆嘅，其实根据佢嗰个逻辑系，佢投八票就要翻大陆嘅咋？投陈海欣唔使噶，佢冇讲噶，佢呢个系 黐閪线啫。 喂，佢冇讲噶。咁系咪应该我哋全部屌你咩？咁我哋本土台冚棒啲益友咧呼吁全部投陈海欣啦，咁应该吓？啊 系咯，我哋 费 事翻大 陆 啊！ 我费事翻大陆啊！屌你后尾，为咗 fulfill 刘小丽嗰个 requirement， 我哋一齐全部投晒陈海欣，系咪咁样嘅咧？应该系 咪咯？ 即系你要闹人，你要闹得有道理噶嘛？刘小丽大佬仲讲话戒票，你李卓人由头到尾从政，一生从政系冇落户过九龙西。边个戒边个嘅票咧？请问系？仲咧，我讲乜戒唔戒票戒你老母咩？系咪肥佬礼钦点嘅人就系民主派？肥佬礼排除嘅人就唔系民主派，就系鬼。讲嚟讲去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其实刘小丽就好捻想成为肥佬礼身边嘅人，系嘛？你咪想接受肥佬礼资助？屌你乜讲嚟讲去都系钱啫嘛！屌你老母閪，你咪好想个金主撑你啫，吓、啊？讲咧出晒面就系讲嚼郁文嚼乜捻嘢啫？你其实喺度嚟，喂，你又冇道理讲嘅吓？搞埋啲乜捻嘢游行，其实就喺度帮李卓人喺度助选冚家富贵。所以仲有啲捻样，嗰啲伪本土派仲行出嚟话啊，我哋要同泛民嗰啲人合作啊，依家唔应该再分乜派别。我屌你老母，你班人冚棒屌晒佢就得噶，点解同泛民合作啊？你本土派同泛民有咩合作空间啊？请问你拉队翻泛民，即系向肥佬礼投降，即系向肥佬礼跪低。讲完，你向肥佬礼跪低，即系同民主作对。你啲唔系搞民主嘅人嚟噶，唔好意思啊。嗱，我唔会俾面啲人噶。拉大队翻去啦！够胆你公开拉大队翻去啦！翻泛民啦！你乜捻嘢学界咩袁德志啊？翻泛民啦！够胆你就公开搞讲啦！成班捻样都撑阿刘小丽，屌你老母臭閪乜捻嘢人嚟？呢啲系立捻十喺度斗气。嗱，呢个刘小丽啊，真系严重警告佢啊！你唔好再喺度乱咁噏啊！话俾你听，唔系话你捐咗钱做捻咗笨柒，左手靠右手，即系嗰啲人分分钟反口啊！你知唔知啊？唔俾翻佢都得噶。喂， 自己做咗笨柒。 香港厨咩厨师联盟使乜俾翻钱你啊？嗱，我呼吁啊，收咗佢水嗰啲啊，屌你咪唔捻使理佢啊！因为刘小丽已经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佢个废柴，佢冇以后冇得再选，亦都冇影响力。是吧？唔使俾面佢㗎喇，佢已经有边缘人。边缘人啊，唔使俾面佢啊。包括你收我刘小丽钱嗰啲，唔需要再俾面佢，唔使还返钱俾佢。 嗯。 招待。佢应承咗㗎嘛。 係啊，佢应承个 唔使回水㗎。呢咪贱人。 一啲人行出嚟话啊，系啊，因为佢我都反 DQ， 唔好意思，我都觉得我由头到尾我无敌神，佢都觉得应该系由选民用佢手上嘅选票将你刘小丽彻彻底底咁样击败，通过选票将你踢走。不过唔好意思啊，你俾政权踢走咗先。但系呢一样嘢，其实依家2016年嘅八月发生紧噶啦，唔好意思啊，唔系你第一个啦。唔系你第一个啦，由梁天琦、陈浩天嗰一扎开始已经系咁啊。另外嗰啲咩钟出洋、杨继昌啲唔系嘅，我唔会当佢系，唔好意思，不知所谓嗰啲我唔会当佢系。 系啊，仲有强哥啊， 系啊，仲有陈国强、强哥。喂，由2016年八月已经开始紧噶啦。唔系咩咩，佢哋有个口号噶嘛？就今日咩咩，今日咩咩，明日大镬啊？点解佢口号系？ 喂，今日大鱼，明日大镬。 啊，今日唔系，唔使，我唔记得咗系咩。总之就系嘥气啦。你嗰个今日都唔知系几时嚟嘅？2016年嘅八月已经发生紧啦。唔好意思啊，两年零两个月之前啦，系傻婆。你唔好讲佢自己屌啦，咩就难为了家嫂咁样啦。依家基本上其实已经学阿张亦话，真系 DQ 常态化咋？啲人会越嚟越冇感觉嘅，唔好意思啊，就唔系屌你乜讲紧到你系史无前例吓、啊，第一个咁样样啦。你之前都有个后生过你十几年嗰个周庭啦，阿姑。 都唔知十几年啊，廿年。 唔系，即系我哋温和啲啦，保守啲啦，嘛系屌真系。唔系我都唔想咁样。喂，你屌你冇咁样想咁样闹佢啊！你即系你讲嘢，你大佬我哋就系基于嗰个客观嘅事实。你作出主观评论唔紧要啊，你基于个客观事实咩？点解你泛民嗰啲就系永远就咁中意喺度嚟开，即系顺口开河乱柒咁噏？喂，郁文几时有叫个人投白票？佢叫不投票嘛，大佬。个不投票喺 BBQ 度对住佢啲支持者讲啫嘛，有乜问题啊？ 咪咯。 咁我应该翻大陆。你谭文豪翻咗好耐啦，喺大湾区买埋楼添啊！你成班唔家产咩高铁咩观赏团、观光团添啦。你老母就嚟广珠澳开啦，10月廿几号就准备又去噶啦，快啲去啦，翻大陆你最捻中意啦，吓、啊、唱国歌嘛？你记唔记得长毛啊？同啊呢一个黄碧云啊，吓喺呢个国旗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底下，屌你咪唱翻句先，湖上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啊，唱俾你两位听啊，一个叫梁国雄，一个叫做黄碧云啊。你中意听啊？呢歌系，你唔好话我唱得难听啊！你老尾唱得好听过啲左交百万倍都唔止啊！你老尾真系啱你听啊！呢啲歌系。你仲唔系？佢哋仲唔系？嗱，呢个唔会违反国歌法噶，因为呢首唔系国歌嚟，唱得难听咪唔会，唔系唔使拉坐监啊！呢首好彩， 都唔构成诽谤， 啊都唔构成啊嘛，总之唔会构成犯罪噶。呢首唱得难听都吓，屌你老尾真系，啲成班垃圾喺度嚟，即系你可唔可以揾一次系？即是正正式式辩论是基于那个客观事实大家去讲，是吧？那你讲大家不同观点与角度其实都没问题的，是吧？就不好在这里噏三噏四咯。好像刚才这样刚刚发生的那件事， 是 就说有个人姚松炎就讲，即是在那个政府总部那处就讲嘢，讲完就 pass 给下一条撚样，是吧？我称之为撚样，那些集会全部都垃圾来嘛， 是 搞什么撚事，那个口号竟然说不要人工岛，我要游乐场。咩游乐场啊？讲乜嘢啊？ 游乐场 乜嘢游乐场啊？你搞乜嘢？你咩咩口号啊？呢啲系咪呢啲唔系我作出嚟？话唔好咁捻荒谬啦！无敌神区点样噏得出？就系噏得出。 你可以po翻啲相出嚟啊！ 唔系嗰张相冇声嘅，嗱呢个你唔啱啊，兄阿粗粗糊，嗰张相就冇声，你应该去翻苹果日报嗰、那个， 自己听翻 系啊，唔好我嗱真系唔好我讲你就信，大家真系嘅，因为我依家冇嗰段片嘅 archive， 你信住先好啦，你自己如果唔信嘅要去查证翻，嗱真系有呢一句嘅， 嗯， 就话、是、我不要大湾诶呢个不要大人工岛，我要游乐场。真系呢个人，你嗌我 show 张图出嚟又唔啱嘅。你 show 个图档系证据冇声啊嘛，系咪先？唉，即系你呢班友仔系咪喺度搞乜嘢？嗱，寻日咧，郁文咧就喺 BBQ 嗰、那个九华径嗰处咧，就即系发表咗个划时代。嗱，我点解讲划时代咧？大家听我知啊。有一个发表个划时代嘅三不一没有，仲要讲话就咧。你都在场的喎，吓，朝朝就 是 不参选、不助选、不投票，泛民没有，泛民主派没有不总辞的藉口。嗱，咁咧呢一个嘅，即系输呢个仲要讲话，点解咁？即系我话嗰个咁紧要咧？喂，就系依家基本上香港政坛咧，就冇乜边一个人会发表一个不参选嘅宣言咧，都系各大传媒争相报道啊！同埋香港政坛咧，系冇一个咁样嘅，即系咁重量级嘅人物，系会基本上系每一日都有人系喺度嚟乱咁噏话佢系好想去参选嘅，即系喺度作嘢。嗱，依家今次呢班友又撞晒车啦， 系 包括边啲人咧？D 100嘅长毛贼啦，就收受咗肥佬礼，即系100万噶啦，系咪？ 系。 即系呢一个嘅废土又唔知道收受咗几多钱啦，因为呢个 自爆噶， 系自爆嘅呢、這个系，呢、這个系连嗰、那个连嗰个文件都冇。 唔系诽谤，真系自爆 的。呢条废土，即系咧，即系自己咧，即系讲得快过龙。就爆响口话收手肥佬礼，肥佬礼帮佢交租嘅，原来佢个花生台系吓、啊，即系佢接受肥佬礼资助嘅，佢个台系。咁呢个系 Fox 嗰个文件都冇，系佢自己帮手补充啦。 节目爆嘅、啊，可以听翻。 系啦，只唔信自己听翻啦，我唔 cut 出嚟啦，废话我侵权。咁咧就仲有边一个咧？做呢个刘世良嗱，呢啲柒头嗱，呢啲咧就全部有证据啦。嗱，呢啲唔使播片，因为佢哋自己嗰个 title 写嘅，咁啊唔使播片啦。你明唔明啊？阿租租户比如话你呢个咁 ，D 一百件私场冇黄毓民，即系黄毓民做冯剑基 Plan B 吓、啊，咁你呢个已经系里边，即系里边已经系喺不停喺度讲啦。梁国雄就话毓民就会参选啦，其实毓民就唔需要，如果佢要参选，佢使捻做 Plan B 咩？柒头梁国雄 Plan A 啦，直接做。 唉，真系屌你咩堕落得咁交关嗱！梁国雄咧，以前我哋蒙水水嗰个年代咧，即系讲紧2007、2008年左右啦吓，我哋都仲系 啱啱社民连成啦， 即系啱社民连成嗱。点解郁文一个咁重要人物咧？又讲翻转头嗱，以前咧，你知道泛民就泛民啦，系咪？本身都冇泛民嘅，泛民主派呢个名就2003年开始搞起嘅。O、OK? K， 就苹果日报开始吹嘘，就有泛民主派，后嚟为咗缩略咧，又变咗泛民。咁泛民本嚟咧都冇激进派嘅，因为长毛贼一个人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派系。你知道派就系、是、即系起码有好多人啦。佢就佢屌你唔系几条友，几条友又佢一早四五行动就四五个条友行动啦，就不成一个派系噶。当阵时就系郁文拉入咗长毛贼同埋呢一个大旧衰， 系、 啊、就做你知道大旧衰以前都系民主党噶啦，你知唔知边个大旧衰啊？你无耻无耻无耻！喂，即系嗰个，OK， 两个金句嘅啫，因为佢词汇好贫乏啊，冇办法，所以经常重复嘅。好啦，佢拉up咗呢两条友啦吓， 系 咁啊，即系真真正正有一个激进派系啦，就写文联啦。咁、到后嚟本土派其实都系郁文系为先嘅， 吓。 冇得讲啊！呢啲嘢系，即系呢啲系历史嘅客观嘅事实，不能够否认啊！呢啲系 系啊， 系咪啊？咁当阵时，喂，我哋蒙水水嗰个年代就话觉得长毛贼哇都好激进啦。我最记得有一幕，嗱、到呢一刻咧，嗱我都好 appreciate 噶佢呢个行动系，即系虽然佢依家屌你有冇变节系嘛，收肥佬礼钱，好啦，有一次佢喺政府总部带头，因为嗰度冇流动厕所。 嗰阵时系下阿尼不道嘅，那个政府总部仲系曾荫权嘅年代。佢发即系佢咧就发动咗一个咧，都可以话香港开埠以嚟史无前例嘅抗争形式，都好有创意噶。嗱，我 appreciate 嘅就系佢喺个花槽嗰度咧，集体屙尿啲男士啊， 系咪真系发烂渣？ 咩话？ 系咪真系发烂渣？ 吓，真系发烂渣，即系屙尿，即系呢个婆友咧。精装追女仔第二集，曾志伟临尾话望一齐屙尿， 最衰有三，我唔信。 唔信大家查翻《苹果报》系有呢一幕嘅，即系佢策动大家正种集体屙尿屙臭个花丛，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嘅一个手段嚟嘅。OK， 亦都好环保啦，系咪？因为你啲尿液系好有充满养分噶嘛，而家积压咗咁耐，系咪特别有养分添？ 呢个人生最激进嘅一次， 即系佢啊！佢人生最激进嘅呢套啊！ 最激进 嘅啦！喂，嗰阵时我哋谂翻好捻激进，大佬只集体屙尿啊，大佬！ 而家谂翻起都鬼激进， 都激进噶喂！即系呢一个唔激进啊？喂，唔系佢一个屙啊！佢一个屙就好多，即系啲自由行都咁做啊！佢带带你一班，佢系带领一班嘅示威人士去一齐咁做。嗱，当时我好记得，其中一位咧就系我哋有以前啲巴打嚟嘅，就打电话上嚟一齐汇报嘅，即系佢屙尿嘅情况， 一齐 屙尿有份参与嘅。 你试嚟。 真有其事啊，但系都唔系假噶呢件嘢系，即系屌你咁。咁嗰阵时都觉得喂呢条友都好犀利，点知越做越回堂，因为就识叫人入钱啊咁。唉，即系一 屙尿变入钱， 即系一个堕落咯，会系你同埋你成日屈阿郁文用咩啫吓？即系呢啲咁嘅人，系嘛？你屈郁文啲乜嘢啫？阿长毛贼，咁你依家？证实咗唔系啦，咁但系佢又会继续讲，郁文会你知佢哋会继续讲，因为呢班友咧根本上咧，其实系专系针对郁文嘅啫，因为郁文咧 围住佢嚟转嘅， 一定围住佢嚟转嘅，因为咧郁文就其中一个，即系都唔系其中一个，其实都系基本上系唯一一个咁滞噶啦，即系依家多咗冯剑基咧，因为冯剑基俾人踢咗出民主派啊嘛， 系， 因为郁文系最重要嘅 icon 系即系。同呢一个肥佬黎系作对 嘅， 对抗啊！喂，郁文真系咁多年嚟，喂佢除咗系争取民主啊，佢争取真嘅民主啊，唔好意思啊，佢系争取嗰个民主系真嘅民主啊先就，但系郁文从来冇标榜个真义嘅吓，就唔同嗰啲泛民主派成日话，因为争取真普选，其实都系假嘅，屌你老尾真系！但系郁文争取嗰个民主系真嘅民主啊，唔系肥佬黎控制底下嘅民主，嗰、那个唔系民主啊！屌你老母，你依家变咗系咩咧？佢哋话八三一就有一个提委会，就佢哋筛选咗之后，先至俾你啲香港人投票，就要发动雨伞运动啊，雨伞乜都好啦，就是、对抗呢八三一框架嘛，就是、个提委个问题嘛。你记唔记得有呢样嘢啊？系个提委，系个导火线，八三一嗰个文件系嗰、那个提委会佢不接受嘛。咁但系点解你同一班卵样？呢啲真系卵样嚟，啲黄丝都系卵样嚟嘅。你系 double standard 得好紧要嘅。共产党搞个提委会，你又不接受？点解肥佬黎嗰个泛民大台，佢自己搞个提委会，佢就可以接受呢？喂，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啲黄丝带真系嗱，或者你而家听紧都觉得我喺度发噏疯啊，喺度嚟咩搞粪饭？唔紧要嘅，你慢慢思考一下呢个问题，你答得到自己就得啦。点解共产党搞提名委员会唔得？点解黎智英为首嘅泛民主派，佢哋自己个大台围炉围内，即系喺度阴点啊李卓人出嚟，即系佢哋所讲嘅协商啦吓。点解佢哋就得咧？ 系咯，呢咪独裁咯，双重标准咯。 如果你都认为呢个系独裁嘅时候，咁即系如果你认为共产党嗰啲独裁嘅时候，点解肥佬黎搞呢个系叫民主？你答得到就得噶。其实你答你自己，唔使答我。如果听紧嗰啲黄丝，好简单嘅啫，其实系咪啊？谂下啦，用下个脑，唔好苹果日报讲乜你就信乜啦。吓咁啊，跟住除咗呢、這个长毛贼中伏，咁啊仲有嘅，好多嘅系嘛？嗱，呢、這个废土啦，系咪？ 嗱、啊，废土啦， 仲有一个久违嘅人物都中伏啊！ 阿、啊、陈云根都中伏啦、啊、，OK， 陈云根又郁文会选啦，陈秀慧都有搭嘴啦，都有讲啦，全部中捻晒伏啦，呢就叫主捻狗咯，就教主捻呢班狗狗咯，直头系主捻狗啦，今次系， 咁你唱翻段嚟听下。 住撚狗，住撚狗，我知他撚狗，我自教主撚带领我经过一切啊！真系，你睇呢班撚样，你又搞乜撚嘢？冯剑基又反口参选，又逗号，郁文也在收集提名，屌你乜收文撚嘢集提？即系咧，佢哋系呢班撚样咧，自己幻想埋个 scenario 出嚟。 你有冇图片证据啊？ 咪有啊，贴咗出嚟，你万几秒噶、啊、哥。 咩郁文嗰个啊？ 咩郁文嗰个？ 佢话郁文收集提名啊嘛，佢有冇图片证据啊？ 哦，你问佢有冇啊？ 系啊，问佢有冇？ 梗系冇啦，佢哋口噏就当系噶啦嘛。你有冇睇佢啲节目嘅啫？佢哋嘅城寨就自己几个人口噏噏揸住个 iPad、iPhone 就当系噶啦。喂，你要 show 出嚟噶？喂，好似我哋呢个节目咁，喂、那个画面。除即系我哋唔靓仔啦，即系费事出样啦，系咪？ 系费事出嘅。 咁但系你俾啲证据出去俾人睇下，嗱呢啲全部喺 YouTube 嗰度 cap 落嚟噶，我系。喂，呢啲啊，你哋自己噏三噏四，又冇证据，然之后乱咁噏，中捻咗伏啊，就当唔记得。中捻咗伏，佢哋唔睇噶啦，又当唔记得，又算数啊。或者即系真系好难自圆其说嘅，其实都吓。 嗯。 咁啊，到时有屈郁文，你信我啦，佢哋会继续围住郁文转噶呢班人。因为郁文系唯一一个系对抗肥佬礼嘅人嚟嘅。呢个伪民主嘅霸权嚟噶，其实系大佬，即系大家谂下咧。所以有啲人仲话，即系我成日都讲，喂，你有啲友成日就，哎呀，我哋要同泛民合作乜乜乜，你同泛民系冇得合作，你只有向泛民跪低，俾佢吸纳，俾佢边缘化，你又冇得同佢合作。你呢班咁嘅外围咩自称本土又好，乜柒都好，同泛民嘅关系唔系对等嘅，唔好意思。你只有歸行嘅啫，只有學范國威用帶住十幾個區議員，屌你咪嗰個 endorsement 走去肥佬禮個泥澤嗰度投降啦、啊。佢俾唔俾你入都成問題，不過 佢唔入咪屙尿咯。 哦，就喺肥佬禮門口屙尿。屌你老味真係，冇咁撚笨柒啦！成日話同泛民合作嗰啲，即係講極都唔聽係嘛？喂，淨係一樣嘢啫嘛，叫咗佢哋唔好乜柒都直播，你都唔聽啊！即係專係鬥氣。有办法啫， 系咯， 喂，提过好多次噶啦，系咪啊？唔好搞直播你啲行动，你哋可以拍片，可以为咗保护自己作为一个正宫，即系有利嗰啲部分可以拍低，但系冇人叫你直播噶嘛，镬镬都直播做咩啫？系咪要公布地球？系嘛？将来俾差佬攞嚟成为呈堂正宫用啊，认人啊，攞嚟。噏咗几多次一啲口臭啦，再噏就拉布啦，人哋当我，但系都冇用啊，啲友唔听嘅，继续直播啦。 你越讲佢哋越唔听。 吓、啊，我咁啊，所以我讲多次咯，冇所谓啊。咁我讲多次啦，我唔紧要。你唔好听啦，下次俾人拉咁，唔好喊苦喊忽啊。唔好话俾人拉咗有意思啊，呢啲嘢你自己攞嚟嘅，有啲嘢系嗌极都唔听嗰啲就系嘛？拍咩片啫？有咩好拍啫？讲过几多次啫？吓、啊？即系咁多年都唔学一精啊！咁唔紧要啦，嗰啲都唔系重点嚟嘅，嗰啲人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呢一次，咁啊，郁文就即系捻晒啲狗啦，系咪？ 系 咁啊，跟住佢哋会继续围住郁文转嘅，点解咧？因为佢哋个台冇嘢讲啊嘛，啲台围住，跟住咧就会吹嘘郁文会两年之后佢一定啊！我话俾大家听，佢哋个套路都系咁噶啦。因为今次唔选，因为今次单议席单票制，咁啊可能郁文下届就会选啊，跟住佢哋又会开始吹嘘，也会讲啊。佢哋冇嘢讲啊，个台系最搞笑的一样嘢系，当初呢一个汪洋即系跟郁文嘅时候咧，佢就话系猛闹佢，因为勾达勾达勾达咁嗌噶嘛。冚家铲一边咧都达哥，屌你老尾真系，一边喺达哥啊， 唔系打机嗰、那 个，唔系打机嗰、那个， 读数咯。 喂，呢班乜捻嘢人？喂，呢、這个废土你真系，即系呢啲系乜嘢人嚟啊？大佬，喂，你明明嗌开佢做勾达嘅， 咁咪勾达咯，系咪先？咁我哋唔会反对呢个名，咁啊勾达啊嘛，几怪啦。 咪啊勾达，几衬佢啊？ 系啊，咁屌你咁样无端端变咗达哥依家，就因为佢反咗郁文，就变咗达哥。你不如捧捻埋陈文根做国师啊？屌你老味，即系戆捻鸠呢班友系，即系呢啲有边有边有原则，边有逻辑噶，大佬。即系你其实反郁文大联盟啫嘛，而家搞紧。你有咩搞？ 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咯。 白捻黐到无伦，依家佢唔闹热血公民噶咯。喂，你谂下过去几年，佢哋不停咁闹热血公民噶啦，已经系一年，直到呢一个汪洋同埋战松泰正式正正式式反骨之后，冇闹过一句啊，冇啊，冇闹过啊，黐线嘅呢班友系，所以你谂下包咩人啊？喂，你过去不停咁闹佢，当佢杀父仇人咁滞噶啦，系嘛？又话战松泰又一票不投啦，你老尾依家佢喺度嚟讲咩咩女性侍产假啊嘛？即系左搞嗰份都捞紧埋，知唔知多元成家，一女性都可以有侍产假， 女性侍产假， 屎忽烂！即系呢个女性市产价就如增放可能，即系咧，我觉得咧，即系唔系我支持多元成家冇问题嘅，不过你呢个真系好，即系都好具创意同埋系，即系更，咪佢更进咗一步咯，郑松泰系，即系太过先进啊！呢、這个观念系 太先进， 太先进咗头啊！好似外国都未有先例呢、這个。唉，真系，即系佢提出噶，佢喺立法会，咁唔关我事，佢自己讲嘅，因为系，咁我觉得都冇问题嘅， 冇问题， 你睇呢样嘢， 我哋尊重嘅， 唔系我唔低，我支持添，不过就太过先进，就暂时都讲，你连第一步呢都未能做，你咁快去到呢一步咧就。即系太过跳跃式咯，阿战松泰吓，不过呢啲节目都好少啦，依家连战松泰唔屌啦，就一味又砌翻郁文噶，因为佢其实唉，大家都明啦，呢班友个资金来源喺边系嘛，佢自己自爆噶， 自爆噶， 佢自己自爆嘛，唔系我屈佢，唔好话我屈你啊，唔好又话告我诽谤啊，大佬系你自己自爆嘅，陶君衡系嘛？ 系 咁啊，有个益友咧就 Andy 就话汪洋同战松泰迟早入黎宅面圣嗱，呢个咧 一直都想咁做噶啦。 嗱呢个咧，我个分析就佢系啦，冇错，一直都系想咁做，因为佢哋知道自从叛变咗郁文之后咧，系佢哋叛变郁文啊嘛，系咪？ 系， 冇讲错啊！佢哋反骨欺师灭祖，谂住，但系当然做唔到啦。咁冇咗个大靠山嘅时候，佢哋当然郑松泰不止一次。在立法会那里就发言，就说我们民主派，我们民主派呢就非常厚颜无耻，就黐埋去。 Okay. 那个问题来了，当初你噏到信誓旦旦说要反《苹果日报》做首要任务，就 有份屌黎智英个、啊、老母、啊、即都两样都有啦 ,ok? 都有。 都有的，大家亦都是非常之清楚的。咁到底肥佬奶作为一个咁撚小气嘅人，佢会唔会放过你呢？吓，为咗即系因为你反骨嘅缘故而吸纳埋你呢？吓，亦或系你都冇乜影响力而决定踢，即系都，因为你知啊，基哥呢啲都收，即系冇价值啊。民协作为一个有十鸠几个区议员啊嘅政党啊，虽然细党啫，当时中咗一个立法会议员啊吓。咁都系冇接受到肥佬礼嘅资助啦。咁我唔知道系，其实应该一间都如果有机会去埋基哥，到底系基哥主动拒绝啊，定系肥佬礼冇俾钱佢？咁 anyway 嗰个客观事实就系文协同冯剑基都冇收过肥佬礼钱嘅。咁但系一间可以问下佢啦，因为佢都好嗱呢一样嘢咧，嗱即系打岔讲啊，我又好欣赏啊冯剑基呢一个嘅即系态度喎。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点解呢？喂，因为你咁样问佢呢个问题咧，其实系非常之尖锐嘅吓。你直接问佢有冇收肥佬礼钱吓、啊， 事前系冇夹过噶，呢啲系 系 即系呢样嘢，大家要明白就事前系冇夹过。当初我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嗰一集，阿基哥仲话喂嗰、那个即系嗰个线佬有回音，我仲以为佢唔想答呢个问题，其实系点知后屘佢系原来真系冇识收音机，所以导致有回音，真系答咗系冇。 嗯， 咁嗱呢一样嘢我系欣赏嘅吓。真系欣赏，因为佢可以唔答选择，或者选择诶扮收唔到 cut 线都得。 系， 但系佢因为佢又冇收过，所以佢又答得出啦，系咪？系就咁啦。 讲真话啫嘛。 系讲真话啫嘛。咁好啦，翻翻嚟呢度啦。啱讲起咩啊？吓？ 系咪讲起阿冯艳基？ 唔系，再之前。 再之前收肥佬拉钱。 系啦，即系讲紧呢个汪洋同埋呢个战松泰。喂，咁佢到底呢两位会唔会俾阿肥佬吸纳呢？咁我个判断呢其实都係50-50。嗱唔係骑场买两边啊，因为呢点解呢？喂佢做个王浩铭未捻捧㗎嘛，嗰、那个面圣咗好耐㗎啦，嗰、那个系大佬。嗰、那個、入咗泥宅面圣都唔知鬼咗几耐啦。即係捧嗰个先啦系咪啊大佬。 佢有花名嘅咩 咩呀，嗰五短人啊嘛。即系长毛鱼，即系鱼翅嘅呢个称号嘛，五短人啊嘛。 五短人。 咁喂，佢都跪咗咁捻耐咯。咁我谂轮都轮到佢先啦。如果要捧嘅话就，虽然佢都系留阿豆啫，吓留阿豆啦，或者咁啊，即系捧都系捧唔起啫。但系都我谂照计嗰个顺序都佢先啩，即系我系咁睇咯。就不过肥佬喺做事就好难预测嘅，可能佢觉得呢个咁嘅战松太反骨，就立咗大功都唔定啊嘛，咁啊会捧佢咯，咁啊唔知啊，咁但系总之我哋反正咧喺2020年嘅立法会选举咧，就一定唔会投郑松泰；2019年嘅区议会选举咧，亦都唔会投任何嘅热血公民嘅地区主任一票，包括呢个郑锦满又系垃圾嚟嘅，真系垃圾之中嘅垃圾嚟嘅，喂！你知九月嗰阵时打咗十号风球啦，系咪？ 记得系 呢个 山竹， 山竹系啊，唔系啊，个天竹啊，大佬。呢个山竹集港，你吹冧咗个树，喂，跟住唔见咗人啊，大佬，佢屌你咩？真系你真系你咁惊搬树做乜撚嘢啫？屌你老尾，你真系个个区都有，即系啲区议员有啲都帮手出嚟， 啊、 即系扮下嘢都要啦， 做下样都要， 做下样都要啦。喂，或者你未必要你做，不过佢系照，因为咧有啲区议员就唔单止佢做嘅，仲叫埋街坊吹鸡一齐嚟做。咁当然佢吹唔到鸡，咪觉得自己搬又好捻辛苦咧。屌你老母，你够埋到依家都搬树啦，去屌你老味， 吹捻走咗， 搬树啦，冚家铲，屌你你捻埋啲乜捻嘢社区主任啊，搬树啊，屌你唔好掉落去个山坡度啊，去搬树啦。屌你点捻样斗36000啊！少少呢啲咁嘅政治 show 你唔去做，搬树最好啦。 系咯， 我闹你噶。如果你搬树，如果真系搬，唔系学香港众志嗰日掉落街档，系装咗垃圾，呢叫拎孤拎孤新年财，即系梁咏琪模式，扫咗垃圾落梳化底啊，当清理咗，眼不见为干净嗰只。喂，你真系搬树去郑锦满？喂，我都吹你唔涨噶，系我冇闹你嘅，我点闹你啊？我无从入手噶，呢啲系，因为你真系做紧嘢啊嘛，但你唔做啊嘛。 有做嘢，我哋真系闹唔到噶嘛。 真系闹唔到噶，系啊，但你冇啊嘛，屌你咩？你匿鸠埋咗，屌你老尾，真系搬树啫嘛，有几难啊？你咪愚公移山模式啊，搬少少咯。你咁捻中意打卡，屌你老尾，你真系冤全全都唔去做，少少啲体力劳动嘢就笠咗水啦。咩点做区议员啊？你估真系凉冷气咩？依家俾你去吓咁、啊、好做啊！依家区议员仲系你估1980几年啊？都发紧梦呢个郑锦满都翻去斗你个12000蚊啦，斗捻到2020年啦，快捻啲入去肥佬喺度跪低啦，面圣啦，屌你老尾，即系唔使跪啊！阿郑松泰冇得捞，你估佢有好日子过咩？佢11400冇捻埋啊！屌你老尾，实出11400噶咋佢12000。咁你老味成班人垃圾，做下样都要啦，系咪啊？好啦，咁啊，跟住就讲下呢一个今日嗰个游行啊，系咪？咁啊，号称又唔知有几多万啊，今日系 100000啊，号称。 唔系呢个边个号称啊，大佬？呢个系谭海邦号称啫，唔系官方。 100000人。 屌，唔好讲咁呢个唔计数啊，咁苹果日报号称几多啊？ 系咪一开头话三千噶嘛？之后 嗱，埋一个揿入去睇啦。 系 咁咧，就原来警方表示咧有5800人参与，咁咧就。佢呢一个咁嘅咩保卫大鱼联盟有冇讲几人啊？哦，有啦，啊嗱，引述《苹果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朱海迪估计今日约有10000人上街，警方估计最高峰时有5800人参与。嗱，朱海迪都系一万人啊！嗱，所以嗰啲咩连登嗰啲咁嘅，我话俾大家听，依家嗰啲连登咧唔使上噶啦，好多嗰啲咁嘅泛民嘅议座。就走喺度吹嘘，又有几多人？几多人就不停咁谷人出去，里边大把呢啲耳座啊！俾你听咧，人即系根本上咧，其实同以前热狗嗰啲模式系一样嘅啫。以前热狗就霸捻咗个高登，成班嗰啲唔系耳座，而系嗰啲咁嘅自干热，即系自行携带干粮的热狗，唔系自干五，自干五就五毛啫。嗰班友就有啲系。某某大学嗰啲编委啊，咁样啦，其实我都知系边个啦，唉，都唔好开名啦，呢啲冇人识嘅，讲完都好啦。 系， 咁成扎人咧就开几廿个分身啊，咁啊去霸住个高登，不停去讲佢热狗嗰啲嘢咯。总之边个反热狗嘅就闹佢啊，咁咯。其实依家都系噶，你睇下嗰个拉登呢，即系呢个连登已经系啦，不停咁吹嘘话，哎呀，游行系好嘢嚟噶，游行依家因为我哋政治低气压，冇嘢做要游行，话好多啲人。 好多， 因为佢要谷翻啲人去，仲有要向啲僆仔洗翻个脑，仲有就系、是、咁你本土派嘅根本上都冇晒人啦，系咪？咁咪请唔起人啦，咁你亦都系即系散兵游勇，你冇办法同佢咧嗰啲舆论咧抗衡嘅。咁佢咪不停咁讲，同埋佢哋好想做到嘅一样嘢系咩咧？就拉翻晒所有嘅僆仔翻去泛民嗰条拉嗰度就系咁啦。我睇到佢哋目标系咁样做。而且系密锣紧鼓地不断咁做紧，有一个人冇开名，但我一 unfriend 咗，我对呢个人非常之失望。我相信你知道系边个嚟嘅呢个租租屋，但你唔使开名。 系 当日搞退出学联，佢系一间某一间院校嘅教授。今时今日，佢变一节。走去做香港独立媒体网的记者，特约记者。 知边个 你知啊？ 系知嘅。 好失望对啲人、啊、本身如果你一个人普通嘅人，其实你去文汇报工作，我都觉得冇问题，都系份工啫，系咪？喂，我有啲朋友做警察添啦，系咪？唔通我闹佢咩？即系每一个人要食饭，啱。嗱，刘德华有套电影，人生最辛苦嘅咪系食饭。 食饭 我同意噶。每一个人都有他在社会上边有工作岗位要揾食，啱。最紧对得住天地良心，得冇问题。但是你当日呢啲咁嘅人，喂你自己又有份搞嘅，你有份闹到左交七嗰一皮，有份闹泛民嗰啲鸠做啊，有份闹泛民啊，冇搞六四冇用啊，有份闹泛民啊，乜乜乜乜，系闹足六年、啊，系由2012年开始闹、啊。闹足六年，你跟住自己屌你有乜你变节，去捻咗读媒嗰度做咩意思啊？嗱，本身就咁一个人咧，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啊吓，冇问题喎、啊。如果啊我仇思达去捻读媒，屌你俾人屌捻到开花啦，唔家产啱唔啱啊？好简单啫嘛，每一个人如果系普通人，佢做咧冇问题啊。我成日强调，但系你因为你嗰、那个好特殊啊嘛，你系点会去咗嗰个？屌你咁啊！你不嬲屌开佢噶，你 点会去咗佢？ 喂，你屌开佢，屌咗咁耐，屌咗咁多年，咁你嗰当日嗱，好简单一样嘢啫。呢班友其实系应该向民主派嘅选民咧，系写悔过书道歉咗先噶。喂，当日你搞嗰啲嘢就系嗰班黄丝非常之睇捻唔过眼、睇捻唔顺眼嘅嘢嚟噶嘛？你搞散咗个学联，肢解咗佢啊嘛？你哋有份做噶嘛？呢啲嘢系喂，你有份屌噶嘛？嗰班左交系话佢鸠做啊，啲绝食冇捻用啊，游行冇捻用，你屌你咪呢个翻捻咗去。仲有唔止一个呢啲，好多啲人喺度排紧队啊，几捻失望啊系。咁你咩本土派啫？系依家搞紧系吓？ 然之后嗰啲泛民嗰啲打手啊、耳座啊，开九啊几 account 就喺啲网路讨论区，大家留意一下，搞亲都系网路讨论区，匿名嘅一定要，因为实名系做唔到嘅呢个效果系。 佢哋唔敢。 唔系，系做唔到啊，租租屋。比如话喂，我你系实名嘅，你系废高产，佢系边个？屌你乜九啊几个全捻部都系见捻到，系呢啲人熟口熟面嘅，你知道系边个啦？咁样讲系冇嘅。然之后你如果成大只人蒙捻住个面喺度匿名讲嘢，你又当咗一个 account 就一个人，好多人都仲系未捻理解到呢一样嘢啊嘛，仲系觉得哇九啊几个 account 咧就代表九啊几个人嘅声音，屌你老尾，真系呢啲人就系、是，即系你都仲系未捻去，唔系话诶你仇思达就最捻醒目啦，你咁样讲系嘛？喂，唔系啊，到底你系根本上你系分唔到噶嘛，啱唔啱啊？唔是话代表我特别高清特别清醒的，而是根本上呢样你分唔到佢嗰九啊几个 account 到底系九啊几个人定一个人，一个人都控制唔到咁多啦，可能共用啊或者各样啦。喂大佬啊，你谂下点解有啲声音从来都只有喺论坛嗰度出现，而喺 Facebook 啊、喺 IG 系冇噶噃？当佢系一个实相对系实名嘅社交平台嘅时候，呢啲声音系唔存在噶，因为佢 perform 唔到呢一个功能噶。全部讲亲嗰啲人，喂你一见到屌你左交嚟，因为你都已经系，即系你都已经知道发言嗰个系边个嘅时候咧，你知道佢个目标系点啦，你就唔会听啦。当成扎有匿名嘅时候，你咪屌你咩？有啲人咪信捻得十足咯。然之后，哎呀系啊，都系翻泛民好啊咁咯。 系， 但当中有啲人咧就系屌你咩？为咗利益就翻泛民咯。 都好多啊。 咁当然系啦。咁唔怪得当初我系。向佢求助要，哎，唔好讲啊，讲嘅呢个咧就会其实变相开名啊，咁啊，即系唔紧要啦，人各有志啊，呢啲嘢我觉得系，不过我已经 unfriend 咗佢啦，即系无谓啊，冇嘢，冇嘢好讲啊，呢啲系叫做 系 吓，咁啊做唔到朋友嘛，冇捻做啦，屌你冇捻闲啫，我哋大把益友啦，系咪先？同佢冇乜几句嘅，其实系，即系只不过系相当之惋惜咯，啊，我会觉得。啊，就系咁啦。嗱，嗰啲留言板嗰度有人爆，唔关我事啊。嗰啲我冇开过名啊吓。 系冇开过名啦。 冇又入我数，唔好又入我数，跟住找我晦气。 代表本人讲嘅说话。 仲有讲埋一个人，横点讲开啊？喂，呢、這个中大嗰个阮德志，即系姓阮啦。我中意改人名嘅，我好中意阮德志啊。喂，你 block 咗我都唔紧要。喂，当日山竹打风，喂，佢仲好笑啊！出呢个 post 话自己住私楼，对住海景好热，都唔紧要啦，因为我唔系仇富啊，系咪先？唔关事嘅，不过我都觉得好搞笑咯。你又攞加拿大国籍，又或者本土派，又话咩住私楼，咁唔紧要啦，系咪？迟早资产泡沫爆破噶啦，唔紧要咧。呢个咪呢个咪重点嚟嘅。最紧要系你知道嗰个事实，你大嗰单嘢个事实真相嘅时候。你有冇向我道歉咧？请问你冇喎、啊？你开咗个新嘅 account 叫 Kate 冤嗱，嗰单嘢事实上咩事呢？因为我系不停咁啊，好密切咧，就同即系一啲关于绝食嗰单嘢嗰啲人理解啦，系咪？原来嗰单嘢系打搞大龙凤系流嘢嚟嘅。OK， 好啦，咁、那个过程唔讲啦，讲咗费拉布。咁你有冇可能你个阮德志即系开个 account 叫 Kate 冤定 Kate 冤？咁啊？即系 at 晒嗰啲咁嘅所谓学界嗰啲人啊，咩黄之锋啊、张秀贤啊，跟住中大嗰啲人一大扎，跟住仲喺度开啲 friends only 嘅 post 闹我、啊，话我呢个节目咧系搞宗教、啊，话我啲益友系教徒、啊，话我啲益友冇脑、啊，吓、啊、你咁样讲嘢得噶？跟住话有啲如果系佢嘅益友，其实呢个世界咧，你 at 咁捻多个人咧，就一定系人俾我睇嘅。屌你，有咩话俾你听啦？阿阮德志。一百沟几人咁多，我话俾你听啦，你反仇系冇用噶。第一，我啊冇参选；第二，我话俾你听，我啊唔似得你呢班友咁样咧。你其实睇到佢哋噶，有啲人系咩咧？个 Facebook 一 click 入去九啊几个 title， 有咩秘书长啊，又咩副秘啊，又常委又呢又柒又捞啊，我唔搞呢啲嘢噶。我话俾你听。因为真正支持民主人是不需要搞咁多咸头啊咩大家是平等啊。其实你睇见郁文就知啦。 嗯。 喂佢真係同我同我哋 BBQ, 喂大家真係坐埋一齐㗎係打成一片㗎。即係形容词一咪打交大。 咪真係打交。 咪真係打交。即係嗰个 即系系好冇架子嘅，皇太都系，阿太后系咪？ 嗯，系。 喂，系唔需要搞呢啲咩咸头？你大家你倾入去知啊？哇，九啊几个人啊，咩副秘书长啊，咩常委啊， 即系唔使晒 CV 吓、 啊，有咩干事啊？唔需要噶，大家你要攞，仲有一样嘢，你系要攞个心出嚟交流得噶。当然啦，我都寻日都去 BBQ， 我都未曾认得晒，因为有啲嘅益友真系咁当然系可能系我唔啱啦，我会系觉得系，因为我就未曾认得晒，可能一啲新式嘅益友咁啊，系当然即系其实见多几次都会记得嘅，系咪？喂，你要攞个心出嚟同人哋去交流先得噶，唔系你学界成班友喺度围炉，跟住。其实唔单止系反仇嘅，你搞任何活动、搞任何运动，都唔应该用呢一种嘅态度咯。你叫晒班学界嗰啲学生会，你嗰个学界其实系嗰班学生会上紧装嗰啲人啫嘛，都唔系个个到齐啦。一个内阁，一个学生会嘅内阁，十鸠几廿人，你都动员唔到啊！咁多人，系嘛？即系佢哋可唔可以放下佢嘅身段呢？吓、啊？当然是不会啦、啊、以我观察了那么久，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不用反手不会成功的，你们是没浪费时间，因为根本你们放低不到那个身段，哇，我又腹背他又什么、啊、他又常委他什么，你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跟我一样什么都不是，普通人一个，我跟你一样，是吗？但你要，你如果你是需要，是吧，人家去支持你的话，你自己首先要拿个心出来先。你不拿个心出来不用讲嘢啊，大佬，啱啱啊。你咁高高在上成班友，好啦，比如说今次他们又拉大队游行，咪游咯。我不会阻止嘅，你喜欢做啲好蠢嘅愚蠢嘅行为，我不会阻止嘅。你喜欢游行又好，绝食好，我以后我都不会出声。啊，我有讲㗎啦。你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喜欢直播也没问题的，你们坐监而已嘛，是不是？喂，这样真的不要说我凉薄啊，又说我提过很多次了，因为搞这些这样，首先你普通游行当然可以直播，比如说喂，你不要说昨天、你去 BBQ 直播，那些不是违法行为来的，大佬，那些是合法聚餐来的，不好意思啊，那些是可以任人直播 的不好意思啊，合法合情合理的，屌你老尾，真的不要来类比啊，你们搞的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会在个台上讲，但是你们以后喜欢搞什么行动，喜欢直播的，识随尊便，我不会再出声了，但是被人拉，被人锁，被人告，不要喊苦喊忽，你们那些全部拿去认人的，那些片是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提过百九几十次、啊、你们都喜欢跟我斗气、啊、不喜欢被我闹，就做一些相反的行为，没所谓的、啊、你喜欢搞多些绝食、啊、搞多些游行、啊、没所谓的。最搞笑是有一样嘢，唔好话我私怨啊，我同你哋冇乜私怨嘅，我同你咁嘅私交都冇，何来私怨啫？又唔系大家争取要做政棍，我亦都唔系排紧队翻去泛民，我唔会打你尖嘅。依家唔系 参选啦， 依家唔系1996年排队去即系归化做英国国民海外 BN 括弧 O 个护照，要打尖排队啊，大打出手，唔需要，我同你哋冇利益冲突，亦都冇利益瓜葛。真系讲埋今次嘢唔讲啦，所以俾我讲埋，即系你哋啱讲到咩啊？死啊，唔记得咗添。啱啱讲到咩啊？早早 嗰啲咩游行嗰啲，你唔会再阻止佢哋嘛？ 吓、啊，唔会再阻止啊！你中意去咧就去饱佢吓，但系咧如果有边啲咧系要翻泛民嘅咧，我一样照闹，一样照闹，冇得讲啊！呢啲系你本身泛民嗰啲冇问题、啊，我觉得系。 啊、 你屌你老母！你以前嗰几年，如果你系号称自己系本土派，然之后拉大队翻泛民嘅咧，一定系揼到你傻。我唔出声都唔捻得啦，我俾人闹啦，大佬。咁你个台有乜作用啊？你乜监察嗰啲人噶、啊？你唔系攞嚟？ 我哋就系监察呢啲人噶嘛。 即系你嗰班友，依家最紧要就是最新有一样嘢，我睇到咩咧？冇 show 出嚟，一 show 出嚟就知道我讲边个，就冇捻人嘅啫。所以我欢迎他们不停你在那反仇，没所谓的。喂，你反仇要有道理才得的。你即是大家在个论点对驳。最新一样东西他们提出什么呢，就是有些港大的同学一个啦。 我冇讲话 D 港大同学啦，好似即系侮辱咗其他，因为港大都好多人读嘅，屌你万州嘅人，我都系小弟都有幸成为其中一份子啦。有一个港大嘅同学唔知毕业咗未嘅，吓、啊、就喺寻日咧发表一个好有创建，我都觉得系就叫做咧够做就好过冇做论，啊咁啊好笑啦。如果够做系好过冇做咧，我建议佢哋真系要向泛民咧三跪九叩道歉咗先。够做好过冇做论啊！佢真系咁讲啊！佢真系认为够做好过冇做啊！佢直头系咁讲啊！嗰段嘢系你大家唔信自己真系 Facebook 个 search 够做好过冇做咧，你揾到啦，嗰个 post public 啊，我唔喺度登啊。 嗯， 打讲道理啫，因为我唔识佢嘅呢个人系。如果即系我费事佢冇撚忍啦，跟住又变咗神区 hater， 就又好似阿黄俊杰咁闹我，咁我唔登佢啦，唔好行我 cap 你图啊！但系要揾就揾到嘅。如果够做系好冇做嘅话咧，你哋嗰班港大帮当初即系港大帮系讲紧某几个嗰啲朋党吓，唔系讲晒，唔系一碌鸠打一船人吓，唔系港大万鸠几同学啊吓，系讲紧你黄俊杰嗰班朋党啊 ，Kevin Wong 啊，嗰班朋党啊，如果啊。你呢个够做好个冇做论系成立嘅话咧，当初你第一唔应该退出学联，唔应该搞咁多嘢；第二，你唔应该拉大队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第三，你唔应该杯葛七一游行，因为够做好个冇做啊嘛。喂，你哋自己讲嘅，依家又等于又推翻咗啦，又变咗啦，见唔见到啊？ 唉， 即 系 如果你想翻泛民嘅，你又要公开咁样咧。向所有民主派的支持者的选民道歉，写悔过书，不可以蒙混过关，你是企哪里就企哪里，企定一个位。喂，不可以这样蒙混过关的，哇一阵又说、自己本土派是这样猛闹泛民的六四没卵用的，我们不会再去维园的，这些是柒碌活动来的，在这玩敌立浪费时间啦，我们搞个联校的六四论坛他们有份搞的。咁如果够做好冇做，点解你唔去同人哋去维园嗰度够做啫？吓、啊？点解你要动之奇出嚟啊？点解你要咩本土派搞乜嘢啊？如果够做好冇做，点解你唔去七一游行啊？点解你又要翻港大嗰度另立一次，即系别墅一次，即系搞个集会啊、讲座啊？到头嚟呢班友，原来本土派嗰个嘅所谓。选举之路、议会之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时穷节乃然啦。不过他哋节堕个节，全部都系翻翻泛民，够做好过冇做。如果个真相真系够做好过冇做咧，我话俾你听，你呢六年咧，本土派2012年到2018年咧，对于民主派破坏性嘅，即系喺嗰啲黄丝嘅选民嚟讲。所以你哋如果要翻去泛民嗰度咧，黐去揾饭食 out 捞咧，全部要写悔过书。 嗯， 唔能够你就咁翻去噶。喂，我戥佢哋唔抵嗰班友系大佬。喂，人哋 keep 住一路都系鸠做嘅时候，你系闹佢鸠做，你闹到你自己冇得，即系你自己都冇得选举嘅时候咧，就翻去同人哋鸠做，就好过冇做。冇做嘅其实唔系冇做，而系话俾你听，戒急用忍、韬光养晦，就唔系代表冇做，大佬。有啲嘢系要储气嘅，咁佢哋当然系唔相信啦。我举个例子啊，澳门，点解澳门街搞游行系会有效果呢？点解香港自从2003年七一搞完之后冇效果呢？就因为人哋少搞啊嘛，系咪啊？人哋如果你试下澳门街一日搞一次游行，一定以后冇人会再理佢。澳门特区政府系唔会理呢啲嘢， 系 即系你搵沙子磨龟头一样嘅，话俾你听啊，冇晒感觉，即系讲得粗俗啲就系咁啊。喂，你呢班友仔，你话如果够做好冇做嘅时候，你闹足人哋六年，唱衰咗民主派六年，真系可以咁讲，即系引用老董嗰句嘢，你唱衰咗六年。然之后你依家一个位美十就话啊，其实佢够做好冇做嘅，咁我唔会阻止你够做嘅，但系你需要一个交代咯，系向人哋啲支持者道歉咯，唔应该咁样 蒙混过关咯。咗你企定咗系泛民就泛民咯，唔好再话自己本土派。呢啲咩本土派啫？本土派当咗出现就觉得泛民呢班卵样冇卵用啊嘛，系咪啊？呢、這个真系讲紧个路线嘅问题啊！唔系同你啲有咩私怨，啲咩私怨啫？我同你唔好一句私怨就推搪过去，就完全唔理我哋嗰啲论点。嗱，我而家都系同你论点对驳嘅。好啦，讲翻呢个阮德志啊，你啊即管继续 friend only 闹我啦，冇人睇到又冇用啊。不过我都知道你闹紧我，咁啊得啦，吓你咪继续喺度围内围路咯，系嘛？冇用嘅，话俾你听啦，系冇用噶。你要讲出个道理出嚟，我有边一样嘢系讲错咗嘅，系 factually 系错咗嘅。你要指出我边一样嘢系有错处。如果系论点咧，就冇错处嘅，只有观点与角度嘅问题。你又讲出边个观点你唔认同？如果系啲事实咧，就有错处嘅，可以系。咁你指出我边啲事实系错误，而唔系匿埋喺度闹我咯，啊！然之后你作为一个所谓嘅学生领袖。吓，将自己所有嘅 post set 晒做 friends only， 一个 public 都冇。你我唔知啲系咩嘢嘅学生领袖啦。吓、啊，咁啊讲完啦，吓呢一个嘢就咁啊，希望系即系佢哋自己会谂下啦。当然就唔会谂啦，因为我讲完之后就唔会谂噶，就会憎死我嘅。当然系会。 你越讲佢哋越唔谂嘅。 系啊，唔系我专登嘅，我都系知道。不好意思啊，我都知道我讲完之后佢哋系唔会谂嘅，跟住咧就会一路拉佢哋嗰啲人去围炉，咁冇所谓咁咪拉啊！屌你咩？依家行翻转头又同咩黄之锋啊、Lester 婶啊嗰啲人行翻埋一齐，你老婆你当初你就唔好搞退联啦，由呢个退联开始你已经行错咗第一步啦。如果你系揾食嘅，搞咁多把捻咩？屌你老母系咪啊？由开始你唔应该搞啦，系嘛？嗱啱有人 unfriend 我啦，恭喜你，屌你老味！一听完之后 unfriend 我， 俾人 block 埋添，无啦俾个人 吓咩啊？ 冇 at 嘅人都俾人 block 埋， 唔系冇所谓噶，你中意就又系嗰啲咁样咩咩黐咗翻去嗰啲人，唉冇所谓啦，我觉得人各有志好，咁好闲嘅，我都系嚟嚟合合，冇所谓嘅，系嘛？我就同啲益友咧，嗰、那个友谊咧就好紧张，同呢啲咁嘅友咧，唉冇所谓啦，系嘛？都唔系益友嚟噶啦，呢啲系大佬，你系要拉队翻泛民嘅，系嘛？咁好啦，基哥又好似听紧喎。嗱，我哋咧亦都系要宣布一次啊，重新讲一次，我哋系分别都有邀请冯剑基、陈海欣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 李卓人。 李卓人咧系去我哋嗰个嘅节目嗰度受访嘅。咁只不过咧就系依家咧，目前为止。就都系得阿基哥咧系有回应，咁陈海欣咧就已读不回，李卓人咧就直头系就不读不回，咁但系有踢佢嘅，佢系知道嘅，佢知识嘅吓，就唔好话我咧系冇邀请啦，就亦都冇违反选举条例嘅 ，OK， 好啦，咁啊即系讲埋呢一个头先朱希迪嗰个俾人抢麦嗰度咧，姚松炎因为拉咗好远啦，讲到公海啊，咁咧。佢就有啲人咧就话嗰、那个戴住面罩走上去捣乱嗰个咧就系本土派嚟嘅，咁我又呢、這个冇证据、哦，我又觉得系呢、這个冇证据。首先系即系佢话嗰个戴住面罩都唔知系边个嚟嘅， 戴住面罩你就知道， 即系你戴住面罩你又知嗰个系本土派，咁我觉得咧，即系喺查清楚呢件事系边个做之前咧，都唔应该去轻易去作出一个。嘅判断咯，你应该首先揾清楚嗰个系咩人，咁如果个咩人咧，同埋佢背后嗰个理念系想做咩咧，咁好紧要咯，就唔好一勾就我见到有嗰啲香港电台嗰、那个即系新闻片嗰度咧，就好多人闹，哎呢个鬼嚟嘅乜乜乜乜咁，啊呢个本土派咁样，喂，但系攞个本土派嗰啲人都好中意拍片，同埋唔戴口罩，好多都。即系经过我哋多番提示话要，即系唔好直播同埋，即系要保护。系咁，佢将斗气嘅有人，所以咧，你话嗰个系唔系本土版，我好存疑咯，好存疑啊吓，真系。咁啊，有人话似警察，咁啊唔知啊。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查清楚先好讲，呢个就系嘛。 即係好容易查嘅啫嘛。依家大佬網路年代，人肉呢、這個人肉搜查唔係嘛？人肉搜殺啊！ 好啦，十一點半啱你 喎。係，咁我哋就預個時間俾阿基哥盡訴心中情啦，係咪？因為我哋就有邀請佢嘅又。咁一定要俾啲時間佢講嘅。嗱，如果李卓人同陳海欣認為佢係需要時間嘅話，可以隨時 PM 我嘅，我係會即係延時咧都會聽埋佢哋嗰個電話嘅喎。 係 啊，你知唔知啊？就唔係會即係 一 定聽嘅喎。 係啊，老閪都聽。 唔係啱啱講嗰邊有咩老閪都聽啊？即係點啊？ 哇！佢哋打嚟嘅話，嚇、啊，我哋點都聽。 嗱、啊，剛才。嗱 ，Carson Chan 就话学读联已否认咗系佢哋嘅人，咁啊真系唔知咩人啦。 系啊， 阿 Long Long 陈咧就话打稻草人啫，乜柒都屈落本土派咧就团结泛民班信众吓，咁、啊、所以呢啲就系啦，就唔好乱咁屈，因为我见到嗰啲人咧，喂真系不分青红皂白嘅。嗱，首先嗰条卵样，即系唔好讲卵样，即系我唔知边个。首先嗰个人。就戴住个白色口罩嗰个四眼仔，喂你真系佢作住本土两个字喺个头度咩，大佬？你从乜嘢嘅因素判断到佢系本土派啊？ 唔系 咯，即系 until 鬼命咁就系本土派啊？唔系喎，好多人都大只噶，大佬，即系好。好讽刺咯！你见到系乜嘢公民社会？一到咗2018年，喂，你都可以即系乱咁，喂，你系成纯粹凭住个新闻片，然之后咧就主观投射嗰条友，就你唔中意嘅人咧，就话嗰个系本土派，冇证冇据嘅，大佬，即系咪可以讲翻你？喂，少少证据要啊，系咪啊？你判断一样嘢之前。即系点解依系咁困难咧？系咪即系速食咧？食到啲人 short 捻咗咧？即系食得太多苹果日报嗰啲毒药啊，嗰啲毒果嚟噶嘛？即系嗰啲咁嘅嗰啲咁嘅新闻报道系吓，佢、啊、搞动新闻就系因为想你啲友唔好咁 critical 啫嘛。佢播完之后你就先入为主有个印象，咁啊唔会再查证咧。一般人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去睇完一条新闻片，然之后再逐样嘢去查证嘅。Jojo，大部分睇完就当系噶啦吓。啊你无论你整嗰啲咩调查，话佢咩公信力好低啊，同大公报差唔多都好啦，系冇用嘅。嗰啲有睇完就会先入为主就信咗噶啦。 嗯， 你明唔明啊？ 系 吓，咁、啊、所以就诶，基哥好似有回应喎，系咪啊？ 嗯， 吓、啊，哦，冯剑基就话一啲非建制派吓、啊，即系民主派啦，系佢经常冇证据就屈你。咁啊，呢个系啊，当然系啦，系咪吓？包括依家啊，喂，一样嘢就好搞笑喎、啊。喂，原来冯剑基系曾经系泛民主派嘅饭盒会嘅召集人，你知唔知啊？ 系， 即系召集啲泛民食饭盒啊。 系。 咁但系佢原来从来都唔系民主派嚟噶。 纯粹 可能 八 十 觉得佢净系 派饭盒，咁即系点啊？即系阿基哥系霞衣嚟嘅，点解唔系翻去食饭盒？即系好捻奇怪，即系一个即系原来系一个咧，即系几廿年嚟都唔系民主派嘅人系可以做即系泛民个饭盒会嘅召集人，召集咗佢成年，原来嗰个唔系民主派嚟嘅，你不如下次揾蒋丽云做啦，大佬食饭盒，哎呀！咁即系喂喂，屌揾张裕仁做好啦，一人派一个太兴饭盒，仲好食啊！屌你老母，吴家富贵真系乜捻嘢搞乜捻嘢，朋友，屌你老味，真系，唉，即系经过咩？大马同志食饭盒啦，咁啊，屌你老味，真系戆鸠鸠成班友都，唉，即系呢啲咪就系唔完全唔根据嗰个事实，根据即系唔根据嗰个客观事实去。作出评论咯，屌真系，唉，我哋咧讲，即系虽然有阵时讲得太粗俗又好，个粗口都好，一定要依据嗰、那个，我识咗阿废土个样先，系都颇为呕心啊！ 转发几个，几个讲话 要听，即系我觉得系大家要， 哎喂，依家好似呢个时间，呢个电话唔知系咪阿基哥啊？可唔可以听埋佢好嘛？ 啊， 因为要争取时间啊！哇，电话就好似系接通咗啦，系咪？喂，定系打翻俾佢咧？ 喂， 晚安啊，基哥。 基哥， 听唔听到啊？ 喂 喂 喂 喂，阿基哥，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先啊？喂，基哥唔识用啊！好啦，我哋打翻俾佢啦啊！喂，依家时间咧就嚟到10月14号星期嘅晚上11:30啦。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啦，基哥几多识收音机啊？其实系网台嘅，唔系收音机嚟嘅，不过都系照咁讲啦，系 照咁讲啦， 系啊，好似威啲咁啊，系嘛？哇，收音机啊！ 哇，真系基哥真系识搵食。 喂，基哥你好， 听到啊？ 听到啦， 听到 啦，听到。系系系， 好似有少少 delay 喎，系咪啊？ 大家好， 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 我熄咗你嘅收音机噶啦，已经。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咁啊，基哥嗱，你今个星期咧就即系正式咧就展开嗰个选举工程噶啦，系咪啊？因为刘小丽俾人 DQ 咗，你就会唔需要退选，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吓，咁你有咩回应？ 不过我就仲未正式开始嗰个所谓选举工程，因为咧 系 响星期六先至。知道个确认啦， 系 咁，但系点解确认佢有 DQ 啊嘛？ 吓， 所以呢一两日我落街都系反 DQ， 不过就系反另类 DQ， 就变咗唔系 DQ 议员啦，即系觉得我就觉得个选举主任咧冇理由咧就做嗰啲即系违反基本法、香港人权法同埋国际公约， 系 嗰啲咁重要嘅一啲公民权利啊， 系 我有权系去参选、投票等等噶嘛， 系同 意。咁呢个我觉得嗰个俾一个。選舉主任，我覺得佢 D 一啫，最多即係個級數。咁邊有咁大權去剝奪一個香港公民嘅政治權力咧？我覺得呢個係要鬧咗佢先咯。 嗯，咁啊，基哥你，我想請問 呢兩三日咧，即係鬧埋聽日，鬧埋聽日先至我出自己啲嘢啦。 好啊，喂，咁我想問阿基哥咧，喂，你對於有啲人同樣係以民間嘅一種嘅力量嚟到去想意圖剝奪你嗰個參選權，同埋喺不停咁樣唱衰你咧？搞一啲嘅，即系佢哋意图搞啲阴点咧，咁你有咩回应咧吓？即系同 DQ 其实嗰个性质系一样嘅喎。 嗱呢个咧就其实就知道我一路都系反阴点、反佢哋反民主啦。 系。 咁呢个其实就系已经由四月我提出话要初选。 系。 咁一路都系。话不能够接受一种阴点形式， 即 我觉得阴点咧，其实等于独裁嘅。 嗯 协商咧，嗱佢而家佢阿刘小丽，如果你仲记得佢四月嗰时讲咧，佢系协商仲好过初选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哇！我真系弹起热庆到弹起，因为协商当年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咧，中英联合声明咧，那个声明写将来嘅特首系协商或选举产生嘅。 系。 咁喺80年代我哋傾基本法嘅時候咧，大家知道我即係可能歷史悠久啦，即係呢個經驗啊，歷史都記憶猶新。就當年我哋發盡全力，就係要求中央政府基本法就不能夠用協商。 嗯， 一協商一定係咧係勢大嗰對就著數，財大嗰對又著數， 係 話事有權嗰啲又著數。即協商就等於即係你邊個大聲，邊個有權有勢就話事啫。咁呢個唔民主噶嘛。咁所以當時我哋就話唔可能接受協商嘅。咁你有乜呢個年代30年後非建制派，包括以前嘅所謂泛民，係可以話協商陰點係優先過初選呢？ 吓，咁都好出奇啊！嚇呢種嘅觀點， 我哋接受唔到呢個係倒退30年喎。我哋 嗯，喂，基哥啊，今日有一個說法咧，就關於你喎。 佢又咪叫 DQ 咧？即係當然另外一個講法，你話佢用呢個方式就唔俾馮檢基參選啦。其實呢個就唔係唔俾馮檢基啊，其實唔俾所有其他非建制派嘅人參選。 係同意 嘅， 因為 我嘅了解咧，其實三四月嘅時候咧，我知道有啲後生嘅新一代，即係大概30歲到啦，係劉小麗見佢哋嘅喎。我當然嗰個見面佢係當見面啦，但我當甄選啦，就睇下你適唔適合做 Band B 啦。咁呢啲一揾咗你出嚟之後，個個收曬聲。 最新一个说法咧，阿刘小丽关于你嘅，阿基哥， 佢就话咧唔需要再你呢啲走出嚟戒票嘅人、哦。 啊，我都觉得咁讲、哦。 吓、啊， 真系唔需要戒票人、哦，请你李卓人啊，快啲退出。嗱，我嘅历史记录咧， 系 就系三万几到六万几票。 系 佢嘅历史记录咧，九龙西系零票。 系 系。 喂，唔系喎，基哥，你喂你 戒零票咧？ 啊！你其中有歷史記錄是二十幾萬票的、哦、 不是二十幾萬票就是 超級啦、 啊、超級 西啦、 啊、OK 用回九龍西好好公道、啊、 超級好像我是超級好像是26萬票九龍西即是多爾直單票呢我就是最低都三萬幾最高的是六萬幾 是三萬至六萬幾哇那就是、啊、李卓人是零票、啊、即是他才是戒票、啊、 所以他劉小麗說得對的不過應該勸一勸李卓人叫他 喂，同埋咧，嗱，佢刚才就话，佢批评郁文咧，就话，即系当然呢个唔系郁文讲噶啦，佢就话如果有边啲人咧系投白票咧，就应该翻大陆。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咧？呢个刘小丽讲噶吓。 嗱，我就唔知佢哋话紧边个，因为郁文我听到琴日郁文叫人哋唔好投票噶嘛， 系啊系啊系， 唔投啊，所以可能就未必系讲紧郁文嘅，但我觉得即系你即系咁容易话你投白票你就翻大陆。呢、這個都反民主嘅， 係同意。 即民主就容讓你係支持、投票不投票噶嘛。 嗯嗯嗯嗯，啱、嗯、啊。 或者烏龜落去都得噶嘛。 啱得，係啊。 得喎， 係啊，寫粗口得噶。 咁點解話我因為我講粗口或者我唔投票或者投白票你就翻大陸咧？ 嚇、 啊！呢、這個完全點投票係我嘅權利嚟噶嘛。 係。但似乎他们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啊、 如果他们都回大陆的话呢、 啊、 那我就要他小心一点了即是这么多年呢届届都有人投白票、 啊 啊、那即是他叫了所有投白票的这么多届的加上不知道多少万 就 不要回大陆、 啊、很多人要回大陆 了就是武断一点了、 啊、喂似乎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些、嗯有啲，當然我覺得佢有啲情緒都唔定啦。啱啱呢兩日俾人 DQ， 有啲情緒就唔好發泄喺嗰啲即係代罪羔羊嗰度。 係啊，真係喂，好無辜啊！我覺得阿鬱敏咁樣無啦啦俾佢即係真係無啦啦俾佢謾罵嘅呢個係，因為冇證據嘅嚇，咁、啊、又鬧埋你，咁唔知點解佢 係咯 佢要鬧埋你啊？其實喂。其实嗱我 咪闹我喎，佢系闹你卓人喎，讲。 喂，我就公道啲咁讲，阿基哥由头到尾喺佢嗰个嘅过程当中咧，都系非常君子嘅。嗱，我就算同阿基哥嘅对话当中，喂，佢都冇一句咧系批评阿刘小丽或者系谩骂佢嘅。但我就唔明白点解佢哋咁中意系反过嚟就去搞啲抹黑啊、泼污水啊。即系大家唔可以就住论点嚟到去辩论嘅喎。 当然我就倾向咧就话，嗱我系识得讲道理，我真系唔识。当然因为我自己个机关制里面就冇埋码呢样嘢，即系唔识嘅，所以我就开动唔到呢个机器。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喂，佢闹我都唔啱嘅。第一， 吓你帮佢嘅其实， 踢我唔系非建制派。 吓。 咁我唔係非建制派，你鬧我做乜啫？ 係啊。 第二又話我輸緊，又話我冇票、 啊， 甚至佢哋話得我得五千票啫嘛。 嚇、啊！ 咁五千票即係咁鬼屎，咁即係算啦，係咁先啦。即係乜留呢、這個留呢個五千票嘅？還是你表面上就話我五千票，其實我五十萬票咁啊，嚇死佢！咁所以好驚。 喂，基哥，咪仲有一樣嘢想即係補充問翻你咧，即係上次我哋咪問過你，你就確認咗你係冇收到阿肥佬禮錢嘅。 係。 我想问埋一样嘢就系 冇收过。 喂，其实佢有冇主动向你提出一个嘅 offer 话俾钱你哋噶？ 都冇， 都冇嘅。哦，咁啊明白晒啦，成件事就 即系佢由头到尾根本就可能唔睇文协或者唔睇冯艳基嘅， 即系唔当文协系一回事啊。其实真系。 但我有两个我自己分析嘅两个原因啦、 啊。 一个原因咧就系、是你班友仔渣到屎，即、 啊、 系、就是、要你都冇用。 系， 嗯，即系咁，我使乜使乜，即系所谓你话收买又好，即系俾钱氹住你，咁到时你唔收我啲钱，你就死啦，咁于是都唔使啦，呢、啊這个咁鬼渣呢个团体冇用嘛。 吓、 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太硬正喎、 哦。吓、啊，咁你依家事实上已经系好硬正啦。 你睇到文业咧，系、啊、从来系唔收一啲金主，即、就、系、是、每个月嘅捐款或者大笔捐款嘅。 吓、啊，从来唔收嘅。 我哋通常收啲咩咧？就譬如我有一个 project、 啊。 有个工作想做， 吓， 譬如我哋试过做呢、這个彭督方案，九五年想佢彭督出方案啦， 民協都做了一個方案，而我們的方案想跟騰騰都嗰時未出的，我們想咧就大肆宣傳咧，就造成一個勢咧，就希望騰都收我們的方案。於是咧，我們誒賣廣告啊，又響一啲商場搞論壇啊咁，咁我哋籌款嘅。 O K， 即係你 籌筆款先做到呢樣嘢。 喂，咁樣我想問，即係你哋係從來都冇收？ 即係籌唔到咪唔做咯，籌到我咪做咯，即係我唔會依賴某個金主啊。 哦，咁 第二個你睇到咧，喺我自己設計成個民協嘅發展過程裏面咧，我係參考咗英國讀書啦，就參考咗英國啲政黨嘅做法啦。 嚇，咩做法咧？ 工黨咧都有金主俾錢佢嘅，但係佢最重要就係工黨自己咧係有一啲嘅做生意嘅機器嘅，即係部門啊。 係， 譬如佢有開廠啊。有啲商業貿易部門啊，咁呢啲咧就賺錢養工黨嘅。 係。 咁呢個就確保咧，即係話將來就算真係冇人捐錢俾佢， 係， 佢都可以生存。 係。 嗱，呢一個其實亦都係我咧，係推動民協係要搞類似職訓中心啊，類似社企啊，社企五年之後就變咗私人公司嘅。 嗯嗯嗯嗯。 或者甚至民協我都傾諗過咧，就係民協自己係咪要搞間公司出嚟賺錢？ 係。 咁呢個確保自己能夠係財政獨立。當我財政獨立嘅時候咧，唔理你邊個捐錢俾我咧，我都可以依賴自己嘅意向、政治決定取向去講嘢、去投票。你唔俾我都唔怕你唔俾。 嗯。 你俾我就因為你支持我嘅方向。 係。 所以成個設計民協嘅設計都係咁嘅。所以民協係一個小集團嚟㗎。 嚇！喂，但係 民協有一個民協自己政黨嘅部分啦，有職訓中心啦，有一個姊妹會，呢個即係另外獨立個會嚟嘅，就係民社中心啦，附近嘅啦。另外，我哋以前做過四個社企啦。 喂，咁我想問阿基哥，咁嗰個花生台成日話你收葉國華錢，即係呢啲冇嘅係嘛？呢啲唔關事㗎係嘛？ 我只能夠話咧係九十年代初期嗰時有 嚇。即後期你已經係 以後都好後期都冇咧，甚至一啲 project 式先至問佢咯，問下佢可唔可以資助。但佢資助都唔係即係俾曬錢包起我哋個 project， 係只係俾一部分，我哋都揾其他啲商界嘅朋友即係幫手啦咁。因為初期你知道咧，係響九十年代初咧， 係 政府俾議員嗰個實報實銷係好少錢嘅啫。 嗯嗯嗯。 是啊，彭定康嚟咗之後咧，佢又用佢英國嗰套啊。彭定康英國，你知英國嘅保守黨議員，保守黨議員嚟噶嘛？ 嗯， 同埋佢做過黨魁噶嘛？ 嗯， 而英國嘅保守即係議員咧，佢本身嗰個嘅實報實銷嘅費用就好勁嘅。 係。 咁甚至咧，個上限好大嘅，即係話，如果我係某一個，譬如舉例啊，我喺北部嘅一個國會議員， 係， 我可以攞錢整七八九十個議辦都得嘅。 嚇，咁犀利㗎！ 但係你攞咗幾多錢咧？佢會幫你公布話啲丁友攞咁多錢，你做翻咁多嘢出嚟先得嘅，唔係你大鑊嚟啊！就選舉嘅時候，咁所以變咗佢咧嚟到之後咧，將我哋嗰個實報實銷咧，第一就佢個俾議員嗰筆錢咧係。翻兩倍，即係佢在任期間啊，即係佢幾年定五六年啦。第一個實報實銷咧，成反成五六倍嘅，所以而家去到二十萬咯。 係啊，係啊，係啊， 二十萬嘅意思咩啫？就唔好令到啲冇錢嘅人、窮嘅人，佢係冇錢運自，即係去運作自己嗰個辦事處或者佢啲議員工作。 嗯嗯嗯。 亦都因為你有呢個政府嘅支持咧，你亦都唔使睇你嘅金主嘅眼色。 係。 系、这、呢个英国嘅角度嘅处理嗰、那个即系、就是、对议员嗰个资助嘅，所以你大家议员话喂，你为九万六、哦，如果佢真系为九万六而做议员，做好呢个议员咧，你就当佢薪金，你可以觉得值噶，因为佢嘅对手系局长，个局长系三十万喎、哦。 系啊，三十万。 即系点解佢系三十万？我三廿几万啦、啊，我三佢廿几万，我系得九万，成收你三倍咧咁。 嗯。 即系呢个系理论上唔系咁。第二个就因为如果佢攞到九万几咧，佢就可能唔会受所谓人哋嘅金钱引诱啊嘛，或者受引诱嘅机会细咗啊嘛。 哦，呢、這个 都得两万蚊俾佢嘅。 吓、啊，呢、這个我觉得唔系好合理嘅，因为 等于而家好嘅系。高薪養廉啫嘛， 嚇、啊，都養唔到廉咯。但係我發現， 呢個英國人嘅價值觀，你同唔可以唔同意嘅。 嗯嗯，唔係我知道，我明白背後嗰個嘅即係理念係點啊。 咁講呢樣嘢，我目的唔係想講嘢，我想答翻你，就係話咧，我哋係冇，我哋民協咁耐係冇一個金主係俾曬我哋大部分嘅，即係過半以上，甚至冇每個月啦嘅捐款嘅，從來都冇。 明白，嗱呢、這個好清晰啦。不過咧，我就。我就回应阿基哥咧，就系高薪养廉咧，似乎喺泛民嗰班友咧就做唔到啦，因为佢个个都有另外收金主嘅钱嘅。好啦，咁啊有位益友咧就想问你喎，基哥，佢就话咧 泛民有啲指控你咧退出民协系同佢哋打龙通喎，系咪噶？应该唔系啦，有啲人都唔支持你啦，何启明嗰啲都。 我而家可以讲翻一啲背景资料，当然我啲背景资料咧就冇问过民调系咪，我应该都可以讲出去。 系， 既然我已经成为历史嘅，梗系事实啦，我就觉得冇坏。 系啦，就可以讲啦。 因为喺我话要退嘅时候咧， 系 其实大部分嘅民协都希望我冇退嘅，即系留我嘅。 系。 咁甚至咧系叶国华都话叫我唔好退嘅。 哦，叶国华反而叫你唔好退。 咁呢、這个系啊。所以呢個過程裏面咧，令我係兜兜轉轉成兩個幾月。大家記得我咪開過原本開茶會，啱啱突然間取消個茶會嘅。其實我原本開個茶會係想宣布我退出噶嘛。咁點知係退出之前咧，其實我先就同每一個嘅有廿個嘅我叫核心成員啦，我就逐個逐個針嘅。針到第八九個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出咗街啦，傳咗出嚟啦。咁傳咗出去之後，我覺得啲記者猛追我咧，我都唔係辦法啦，不如開個茶會宣佈啦咁。咁點知就宣佈前嗰晚咧，就係民協嗰啲頭頭，仲同埋葉國華，喂，大家坐低斟下先好唔好啊？咁我覺得尊重即係咁多頭頭加埋即係咁多年嘅老友記咧，我冇啦，大家坐低傾啦咁。咁樣嗰次嘅傾咧，係葉國華加埋民協都希望我冇退。 哦，原来那次茶会就是说在酒店搞，突然之间没了呢，就是本身你已经那时萌生退意的 了。 但是我就觉得尊重，因为这么多人有份量的人，有老友记，有合作了这么多年的人都这么一起来跟我谈，我觉得我要尊重他们，就是大家谈。 那后来是什么驱使你是正式退党？ 后来我自己都是评估了之后呢，因为有些事我真的想做呢，在民协的平台呢，但我呢個係唔係批評嘅，都唔係話政黨唔啱，一佢作為政黨，佢要做嗰啲嘢嘅。我自己作為政黨都同意做嘅。但係因為做呢啲嘢，令到你去針對一啲社會嘅問題咧， 係 唔夠尖鋭，唔夠聚焦，唔夠集中火力去砌嗰樣嘢， 啲 劏房咁樣。 係。 咁但係如果你作為政黨咧，我又要搞活動，人哋蛇齋餅種，我都冇蛇齋餅種，起碼有蛇嘅啦，係嘛？人哋咩梁健雅驗小驗咩呢樣嗰樣，起碼人哋個日日念我都起碼一個禮拜驗一次啦咁。你個用多啲人力時間去諗呢啲嘢噶嘛？又要整住個網絡啊，話我要人哋有一千個嘅街坊，佢有電話有地址喎，我得300啫喎，大鑊輸緊，咁我點樣追到佢一千個咧？你又要諗辦法咯 喎。 但係你如果個譬如如果大家知道咧，深水埗係劏房黑點嚟噶嘛？ 係啊係啊， 我覺得要砌嘅喎。 嚇！ 咁但係要砌房嗰時，你又要搞下驗入有啊驗下小便啊，又食下蛇啊咁。咁邊有時間搞劏房？ 嚇！明白。 咁我就曾經同個民協講：喂，可唔可以有堆人去聚焦砌呢啲嘢咧？咁咁，所以我都話政黨係有佢呢個嘅另類嘅包袱。咁我又喐唔到佢哋嘅時候咧，咁我覺得我要走出嚟做呢啲。民生嘅嘢，呢、這個點解會令到我呢個諗法？就是、我寫嗰本書啊，我係由二月到開始寫嗰本摘行咧， 摘行 翻80年代、70年代、90年代，後邊我做過啲乜咧？發覺原來喂，好多民生問題當年係由冇呢個政策俾我哋砌到佢有，由一啲政策好差嘅砌到佢改善。喂，點解嗰時係得咧？ 嚇！ 當然我唔等於而家嗰個嘅時代策略可以跟足過往。但係過往我嗰種聚，我哋嗰種即係所謂壓力團體嗰種聚焦啊，嗰種即係全時間去針對某個問題啊，你真係出到個效果出嚟喎。簡單講啦，以往大家知道85年一月一號之前，單身不能夠申請公屋嘅， 係 我哋一手腳砌翻嚟嘅， 係即係一個人唔可以。譬 如話，但係公屋咧係喺公屋咧就係冇掩雞籠嚟噶嘛，隨時出入入噶嘛，又係我哋80年代爭翻嚟有大廈要有大閘，要有對講機，要有保安。 哦，呢啲係你哋嘅 ，OK。咁好犀利喎，真係呢個係。 我覺得佢即係嗰年做到咁多嘢，而家我哋反而好似你哋成日笑我哋咁樣，你又走去影張相啊，就靜默5分鐘啊，陣間又話同嗰啲官員握下手，影張相又話自己做咗嘢。我覺得你鬧得我啱㗎。 哦，咁你都好大方喎，基哥，即系你都接受批评嘅喎。 因为真系大家唔同角色啊，大家唔同角色。你政党角色你咪做咯，我真系想改革社会嘅，我就经常开始，我如果仲有能力做三五十年嘅话咧， 我就会要换翻以前个角色。 哦，即系做翻压力团体啊？你谂住？ 我俾嗰时话我会成为嗰个压力团体嘅。 哦，喂，但系你做三五十年，你老个邵逸夫先得、啊。 喂，你唔好觉得我。我你听我团伙几劲啦而家， 劲喂！ 你哋啲帮 梗系劲， 梗系劲啦！喂，你谂下依家， 你哋帮我手少控佢嘅。 喂，依家阿基哥喂要受所受嗰啲咁样嘅冤屈，喂佢一生人当中，依家呢个时候啊，先至系最犀利。话俾你听，九七嗰阵时俾人闹都冇咁劲啊！话俾你听，真系。你九七 系嗰时冇呢啲互联网啊嘛。又冇嗰啲 Facebook 啊嘛，冇念书冇嗰啲嘢啊嘛，同埋大家又未有咁醒目啊嘛，而家醒目得不了嘛，又识得屈人，又识得抹污你块面，跟住闹你污糟。 喂，嗰啲唔系醒目嘅，但系你睇下基哥嗰个 Facebook 啊，日日都俾嗰啲咁嘅无厘头。喂，嗰啲好多假 account 嚟，点解你唔 block 咗佢嘅？ 我真系冇你咁醒目啊！喂，搵次你帮我半日，帮我 block 晒嗰啲，因为我唔知边个真边个假。 哦，唔系佢啲好多。整隻狗落去又冇名又假相咁樣，你都即係希望你都要，即係因為我 就咁樣 就俾人遊。 如果你淨係講粗口啊，係咁鬧嘅咧，我就直情唔睬你噶。你咪有得你霸道啦。唔係喎，有啲網友去讚我喎，啲人哋咁鬧你，你都有得寫入嚟嘅，咁我當解唔到啦。但係有啲人真係寫入嚟之後，佢有個道理嘅，縱使個道理係誤會我，或者怪責我咩都好咧，我就會盡我哋嘅可能將個事，起碼我第一隻個事實係乜嘢，我寫翻出嚟先。係點解你參加臨立會啊？我講緊俾大家聽，原來做過民調嘅大佬跟民調跟民意 啊， 你話嗰次你有冇投票啊？點解你投咗贊成票支持嗰、那個主席有權趕人走啊？其實唔係啊，大家誤會，其實我係投反對票嘅，咁我咪要講翻出嚟咯。 喂，呢、這、一個喂我見啊， 以前嘅民調年代咧，我補充句啫，民調年代咧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唔识同人哋即系嗌交啊， 系， 所以我所有嘅民协嘅核心都叫我唔好理佢啦，惊你越闹越嗌交越衰，因为你唔识嗌。 吓， 咁但系我出咗嚟之后就唔系喎，真系道理越辩越明噶嘛。如果信呢样嘢，咪大家讲道理咯。你 系啊，系啊， 讲道理，我估有人睇到噶。 其实基哥真系嗱呢一样嘢咧，就要还翻公道俾阿基哥嘅。佢真系咧，喂，有啲人如果系质疑佢，如果嗰个人系即系真系讲道理嘅咧，佢系会复噶。啊、有些人会踢他的时候是会覆的，真的这件事是很难得的，因为你看刘小丽啊、李卓人啊，全部都不覆我们的，那些是，即是这件事真的 会，你有些人就说，喂，有些人问，有几个网， 是， 有问，即是这个月里面问我，喂，现在写入来的话是不是真的冯艳基来的，以前会不会是这样的， 吓， 我告诉你，以前那个就不是冯艳基，这个就真的冯艳基 了，哦，即是你以前是助手做的， 唔系助手做，以前大家劝我唔好答啊，你唔识答啊，你答真仲衰啊！ 哦，即系依家呢个，即系依家基哥话俾大家听， 我唔好答嗰啲，啲后生就叻过我噶嘛，我啲老人一把年纪啊，唉、哎，你话唔答我就唔答啦。 哦，即系依家喺社交平台上边， 我嘛一把火就俾啊，几多同你答过 吓？依家社交平台上边个 Frederick Fong 咧就系阿基哥嚟嘅，本人嚟嘅。啊、大家唔使惊，唔系假嘢，冇错啦。 我有两个 account 嘅，有一个净系叫冯艳基中文，一个英文。 系，唔系嗰个我两个都 at 咗啦，因为要 两个 account 即系要留意一下基哥啲动向啊嘛，要。咁啊，喂，基哥啊，喂，嗱，咁唔好客气，喂，即系咧，因为要支持咧一啲嘅对抗民主霸，即系伪民主霸权嘅人啊。喂，咁啊，基哥，你有冇咩嘢感想啊？同大家讲下，即系依家行到嚟今日啦，仲有一个月到。 系 吓、啊，因为其他候选人唔睬我哋啊吓，所以又要俾晒你讲。 唔好介意，就系、是、我咧，因为咧，其实过往咧嘅我喺政治个圈咧都好，即系睇翻而家个情况咧，个政治圈系好细。 系， 因为我主要平时接触嘅咧，就系议会里面议员啦， 系， 即系嗰啲辩论嗰啲官员啦， 嗯， 或者我有嘢要同佢哋砌嘅，同佢哋咬手瓜辩论等等呢啲人啦， 嗯， 第三就我自己即系区里面啲街坊， 系， 咁其实呢批人以外嗰啲咧，我系极少认识， 系， 包括你头先讲咩激进派、咩本土派、咩自决派、乜派， 吓， 全部因为我响2008年已经交咗个主席位俾阿廖成利之后咧， 系， 我哋已经走咗去搞扶贫，即系搞民社中心， 嗯， 都唔系重点嘅民协， 嗯， 系，咁所以变咗咧呢啲人咧我又唔认识，而家呢个零月咧认识大家啦， 系， 咁对我嚟讲即系开拓咗我嗰个认识同埋嗰个咩啊，嗰个眼光， 系， 我以前咪反对，你唔介唔介意我讲啊？我以前就又系和你飞噶嘛。 系 系， 另外个飞咗一半啦。 吓、啊，飞出口。 系和你飞之余咧，我就觉得，诶，你啲咁啲咁激嘅咁咧，都冇咩好倾噶啦咁。吓、啊，但系我发觉原来啲个人要倾落好鬼多嘢，可以大家倾噶真系。 吓、啊、系啊。 我系接受要激啲喎，真系。即系反而就都点啊？喂，你以往系咪太温和啊，大佬？ 咪所以我 先可能先至即系令到即系呢个世代啊，先令到政府听下你讲嘢喎，大佬。当然唔好激到佢喐手啦，我唔喐手啦。 系、 啊、明白。喂，因为咧呢样嘢又 系 好欣赏激光啦。 所以我觉得呢个对我嚟讲系一个系开拓咗我嗰个思想嘅空间咁呢一个零月。 喂，其实咧由头到尾咧就真系得嗱，我所益及啊吓，即系唔好计本土派嗰啲嘅人啦，就系得嗱。基哥啦，同埋阿方国山两个系肯即系接受我哋嗰个访问嘅啫，冇噶啦，即系得呢两个啫，又系由头到尾，我哋做咗咁耐， 嗯， 同埋方国山第一次啫，咁啊基哥就好多次啊，系嘛，真系喂好紧要噶，我哋啲益友真系会听噶，如果你有道理系， 我就觉得要问翻即系嗰啲唔肯嘅嗱，其实你知道嘅，其实其他嗰啲台揾我都去嘅，譬如人民电台，我觉得人民电台系咪 啊？系啊系啊， 我过啦，花生我又去过啦，B18我又去过啦，其实差唔多所有啲你话激又好咩都好，嗰啲台我都去嘅。 喂，系喎，喂，基哥啊， 接受唔到咧，即系 咩啊？ 你成个台所有嘅节目都讲啲假嘢，然后跟住扣我帽子，跟住就闹我，咁我就开始越嚟越难顶噶嘛。但系难顶得嚟咧，我觉得有得嗰个系主持啊。 是 即是如果真的有些是稍微有给空间我讲嘢嘅呢 你都会去。 我都会去嘅。但如果你是个主持 是 只是讲粗口啊哔哩吧啊你冇得讲嘢嘅嗰啲我应付唔到嘅可以话因为我唔识嗌交。 哦。 咁我就避嗰啲啦。咁但去到竞选论坛呢 是 一百都搵过我去㗎李慧玲啊同埋桑普啊 是 我都照去㗎。 是。几时啊 竞选论坛是另外一个情况嚟噶嘛？因为你竞选，你应该有每一人都知道你究竟你嗰个为乜参选，你嘅政纲系乜噶嘛？ 系， 总之闹你个台，你都要去 嘅。但系佢屈你喎，有一次系话你唔敢去。 所以倒翻转头咧，我俾多句啫。你倒翻转头咧，如果有啲人咧就系因为你激，因为你唔同我意见，于是我就唔去你嗰度咧。 系， 我于是就问翻转头，你信民主信几多？ 系啊，冇错。嗯，喂，基哥啊，佢哋屈你话你唔够胆去嘅。 我唔敢去。 系啊，你冇听咩？佢哋啲一百有啲节目闹你话你唔够胆听佢电话嘛？ 嗱，佢哋有啲讲大话噶，就算阿郑宇石都话我叫过佢嚟噶啦，佢有嚟咩？佢咪喺网上面叫咯，从来冇收过佢电话。 哦， 嗱，当然你冇网上见大佬，我冇听你嘅节目噶嘛。 系 神区嗰啲要听啦，佢啲我唔听噶嘛，佢仲收唔到。 唉，真系多谢阿基哥 啊！讲咗话。我又要个机呢样，又要个机嗰样咩？喂，大佬，我位置啊，我到我知嘅时间系一个礼拜后啦。 系嗱，因为其实咧，我就有。 如果你真系想我去嘅时候，点解你唔打电话俾我咧？ 系嗱。咁我又讲啦，嗱，基哥，我就冇你哋三位，即系嗱，之前我唔认识你就冇你电话啦，依家有啦。咁我就冇阿李卓人同陈海欣嘅电话嘅，但系我分别咧都喺 Facebook 嗰度咧系发出咗私人信息咧，就即系俾阿陈海欣噶啦。咁啊，李卓人咧，我系亦都咧系踢咗佢。 我喺嗰度睇到 嘅。吓？嗰啲佢哋会睇到。 Facebook 度睇到嘅。系啊，唔系佢哋一开 Facebook 就会睇到，因为我踢咗佢噶嘛，同埋我 PM 咗佢。咁啊，陈海欣咧就睇咗我个信息。咁但系咧就冇回复到我嘅，咁啊李卓人就直头系都系冇回复嘅，咁我会尝试一下再系睇下有咩渠道可以联络到佢啦吓，希望佢会接受群众嗰个嘅质询啦， 系 吓，咁啊好多谢阿基哥就是、今晚又尽诉针中情啦 ，OK 多谢你先， 好啊，喂，咁我哋如果有机会嘅，我哋再揾你好唔好啊？ OK， 冇问题。我觉得成日听同你哋倾偈，越倾越开心啲。 系咩？ 我越倾越有信心啊！ 我哋都系， 即系你俾多啲信心，我俾多啲火我添。 好啊，好啊，喂，多谢晒你电话，基哥。 OK， 喂，冇问题。 好，我哋再倾啊，拜拜。 拜拜，英友， 拜拜。喂，咁我哋见到咧，喂，泽哥入咗嚟喎，喂，欢迎泽哥。 晚安，泽哥。 晚安，晚安，早晨啊，差唔多。喂， 差唔多啊。 喂，嗰、那个，喂，有冇睇呢个一鸠时事新闻啊？ 有啦。 有冇睇呢个为何深夜总是我？喂，嗰、那个咧真系好睇啊，就系、是、嗰个电磁炉。 哇真是正到啊真是。一家嘢落去就正咁样啊真是。咁所以呢真是。嗱我家企又唔系用呢啲炉所以我就理解唔到。 对我都理解 不到。不过好多人呢都好有共鸣。不过真系好好好正。嗱依家呢基本上呢网路但唔系擦鞋㗎呢啲系。 是其是非其 非。是其是非其非啊。基本上阿泽哥嗰个 late show 嗰个节目咧，就收视咧可以讲咧系最高噶啦。 系 喺本港嚟讲啦，当然系系咪？ 嗯，系。 咁你话诶、哎，全球计咁唔使计嘅，全球计。 唔使 计啦。我都唔知啊，非洲可能好多人睇嘛，但系好啊，你黑人系嘛？咁但系如果 我哋呢个节目非洲都好多人听。 边度啊？咩我哋节目好？ 可能咧。 屌你啊！我哋节目系本港嘅本地为主啊，非洲嘅俾人 cap 咗呢句出嚟系咁讲啊！我哋买 like 啊！屌， 热狗嗰啲，热狗嗰啲好多非洲人听。 咁咧，泽哥个 late show 咧就系、是、即系收视，即系我哋睇到最高噶啦。因为你睇下其他嗰啲台都系即系好麻麻咯。因为当然 Facebook 个演算法系演算法啊，系 就改咗咯， 系改就压低咗嗰、那个即系 reach 个触及率啦吓。但 系 都好高啊，因为喂打压底下都有五千几六千啊，每一集都有。 平均喎、 啊。系平均讲嘅系讲嘅系唔系一集半集，系每一集吓、啊，即系好紧要噶呢、這个系吓。诶、啊，泽、欸、哥话小丽老母行送上风骚。依家佢咧就可以阿小丽老母咧就真系可以翻屋企服侍佢老母啦吓吓，唔系不过挂咗老陈好似唔好意思。喂，记唔记得我哋嗰集啊？即系睇见佢阿刘小丽嘅正光啊，连佢老母都搬埋出去，记唔记得啊？卖温情啊，你唔记得啊？你做嘅嗰日好似系吓 老母赖出嚟，真系唔记得我呢、這个。 话佢老母走咗噶嘛？跟住话即系攞嚟做温买饭买温情啊，话要搞全民退保嘛。 哇，买小 强啊！你冇留心啊，你系真系。 嗰集应该系咁啱 miss 咗个拍。 吓、啊，可能唔系你做，可能陈兴 良 做 啊。 啊，即系喂，咁依家佢可以唔使啦，佢可以守护平凡啦，系嘛？ 守护自己啊，佢 守护自己啦，咪送首诶咩俾佢啊？有首歌咩啊？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咁啊！你有冇听过啊？唔知边个陈慧娴唱啊？好似仲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户外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咁啊，你唱俾阿小丽老母听下啲情歌。喂，嗰日我睇几个 post 好笑啊，话其实应该小丽老母咧就应该去重演，咁啊邓丽欣应该去从政先啱。我谂谂下又系，因为邓丽欣讲嘢都好有文有路，又唔会呃人。喂，呢、這、一个咁嘅小丽老母， 啲戏都好真。 啲又喂，但系咧七情上面又谷到流马尿又剩，唉，真系重演啦，系嘛？ 啱啦，而家咪可以去做演员咯。 佢唔使做政坛邓丽欣啦，佢直头去做啦，系咪先？ 去做政坛邓丽欣。 去接班人去做，系咯，咪你谂下都正噶，屌叶念心唔使再揾阿邓丽欣啦，揾阿方力申同阿刘小丽拍，屌嘅， 系咯，又唔使尴尬大家， 唔系啊，要平啲啫嘛，嗰个片酬，屌你， 96啊， 由青春片变成沟片，屌你个又拍可以， 会唔会恐怖片啊？ 咪你咪当八仙饭店咁睇咯，咁所谓啫，佢真系拍， 人咁叉烧包。 唉，而家佢应该可以去重演都啱嘅，谂谂下真系。 啱啦，人肉馒头咯，续集。 系人肉馒头，屌你老！ 搵买梁国雄嘅客串，哇！屌你老尾真系呢啲票房犀利啊！真系。都揾佢去拍啱噶啦，点知做戏啫嘛？立法会嗰度， 大家都系做 戏啫。妖真系，但系佢啲戏好卵屎啊！要再培训啊，大佬，真系大得太假，你明唔明啊？唉，好啦，我听电话先，唔好乱拗。有啲益友开始作呕啊，大佬听又佢拍戏， 即刻唔听 啊！真，一唔听熄机啊，大佬。好，听电话我哋，下次咪我哋听一阵好咧，因为差唔多 overrun 啦。 系啊，今日都系星期一， 听晚要上班上课啊。 嗯， 喂， 早晨啊，点称呼啊？ 喂，我系肥康啊，喂。 哎呀，你系肥康。 系啦，今次用屋企电话话打会好少少啦。 系，请讲啊，系，好好多。 虽然就一份，咁我都想讲几句。喂，老实讲，喂，小弟老母，唉，我整个泛民派太戇鳩啦。 吓、 啊，即系其实我哋都支持民主，但系你咁样嘅势力，你做埋啲咁戇鳩嘅嘢，下下都喺度搞埋晒啲花心，你点叫人支持佢啫？ 唔系、哦，佢依家掟回力镖、哦，佢好醒噶、哦。佢话泛民，佢反问啊嘛，系咪依家要全部跪低嗰啲先可以入闸啊嘛？佢咪掟死晒啲泛民咯，个回力镖系。 系咯，佢今次喂，咁李卓人咪跪低咗咯，咁啊佢自己都入闸闸啦。但系喂，冯点基唔跪低，我真系支持佢喎、 啊。吓、 啊，即系你咁样，喂，要破正我，即系你要破坏呢、這个即系黎智英嗰个集团、啊，你要令到佢 唔系破坏，你呢个好负面嘅破坏， 即系 激破啦，系咪呢个吓？ 绕过呢、這个即系黎智英集团去即系去参选，我欣赏佢。喂，呢啲先至真正民主啊嘛，唔系由一个人带领而就系民主呢一样嘢啊嘛。即系你而家你又喂。即系你冇咗网民，即系选嗰个立法会，咁、 啊、 你嗰班民主派做唔做到嘢先、 啊？ 有咩嘢系做得我真系谂唔到、 啊？ 即系你，喂，你唔去反省下你哋点解？喂，咁多人选唔到，唔系唔想去选你，都系有原因。你废咯，又中意搞埋晒啲花生啊！你睇下，喂，即系整个嘅花生台也好 ，D 一百全部讲啲嘢唔肯跟事实嘅、 啊， 你中意噏乜就噏乜，口卖口赔。 啊 你中意话冯检基系基嘅又得，你中意话房屋民去选又得，喂，咁有冇证据先？ 系，我觉得佢唔好讲人哋性取向啊，好无聊啦。呢啲系首先就唔系攞一个攻击嘅论点嚟嘅。咁大家咪就住嗰个事件系咪发生咗啲乜嘢嘅，即系客观嘅事实，如果有证据嘅嘛，大家论点对驳咯，就唔应该搞埋呢啲泼污水啊各样嘅咁样嘅吓。咁肥康有冇咩补充啊？肥康。 我就会觉得你应该多啲论点对驳，你呢班民主派 系 完全冇论点对驳嘅，即系你有一次梁梁国雄之前闹你咩食牛肉嗰集啊，之前嗰集 哦打过嚟嘅就闹人，咁嗰啲就唔使理佢啦，佢情绪发泄即系纯粹上。 我好少论点就话喂，即系你系少年网民啊，少年网民系冇人识嘅， 系 咁屌你老母喂，咁你少年梁国雄咪洗巴士噶咯，咁。 唔係嗰個佢揶揄我啫嚇，嗰、那個唔使理佢啦，嗰啲係。 我覺得有時真係唔好咯，即係你 明白。 明白啦。 好， 明白真係我真係俾佢講多句啦，真係。 係好啊。 真係上次。 係。 真係喂。 點樣啊？ 即係純粹想同一位益友啊 ，Mandelau 講喂，即係你隊波下個禮拜六要踢噶啦，真係我哋真係心裡面真係唱首歌，要幫佢打一打氣先。 吓咩啊？你想点啊？喂？ 喂，听到 。吓，你想点啊？喂。 Go, we go, we man united. As the West End on, sing on. 帮你打完气啦，嗱，咁就唔阻住咁多位益友先啦。 好，多谢你电话啦，拜拜。 拜拜。 唉，咪真系唔知佢讲咩大佬。真系拉布啊，浪费时间。喂，唔好占用我哋呢、這个即系公共嘅平台讲自己嘢，大佬真系啊！咪下次我真系直接 cut 线噶，大佬真系即系唔系咁即系有少少过分啊！我觉得系吓，好无聊无聊嘅电话嚟噶吓。 好啦，咁我哋就即系讲翻呢个游行先啦吓，咁啊好好笑喎，话说系吓。因为我好惊，一阵间下个电话唔知接你听乜嘢，我哋讲下嘢先啦，咪走晒。喂，我哋益友走晒，大佬。好啦，咁我哋一间睇下图片先。嗱，呢个咧就话说途中呢个肥佬咧就叫谭德志嚟嘅，即系叫做花名叫咩啊？呢个快必。OK， 咁咧就佢最著名系咩咧？就贴一啲嘅标语咧喺佢自己肚腩嗰度咧，就去即系向政权示威嘅，记唔记得啊？ 嗯， 同埋系即系贴喺个肚腩嗰度啊，吓，即系 show 个肥肚腩出嚟吓，咁啊唔紧要啦吓。咁啊谭德志咧，嗱呢个引述呢一个追击政棍小队嘅 page 有张咁嘅图，咁又话谭德志咧就民主派又唔争气，次次都系咁样得四五百人喺政总出片，政府咧就睇穿晒佢哋啲嘢啦。政府知道佢哋冇桥，听日游行啊，你咪游行咪游行咯。政府就唔会惊呢啲嘢噶，咁样。咁佢自己就讲咗游行无用论嘅 ，OK。咁但系咧又之后又黐线，转个头呼吁人去。喂，我哋呼吁今晚八点嘅政总集会，第二听日一定要游行，即系今日啦，就去闹阿林郑，阿林郑三点钟咧铜锣湾跟我哋人民力量条队。嗱呢啲咪真系黐紧线啦，政总系咪啊？ 嗯。 喂，你即系有冇可能系一边系话政，即系呢个游行无用论，一边咧又去黐人哋游行？系咪你又要去筹钱、哦？咁呢啲咪系咪黐线噶？啲人系吓，仲黐线过嗰班等紧翻泛民嗰班咁嘅，即系小政棍、哦。小政棍依家都唔话游行无用论啦，即系懵论嚟。呢啲系最新个咩论啊？系叫做鸠做好过冇做论。 做 论啊 ，OK， 就唔系香港民族论啦，抌捻咗啦嗰本已经，因为嗰啲冚唪唥中华民族论嚟嘅，我讲嘅。因为呢班友咧，中意做咩咧？结党营私，亲疏有别，吓、啊、盲撑护短，吓、啊、仲有咩啊？知唔知啊？仲有咧啲将江文化啲衰咧，叫中华民族论。屌，我就嚟写一本中华民族论噶啦。咁成班都系盲撑护短，系嘛？ 仲有个城邦论， 城邦论抌捻咗啦，烧咗啦，已经大佬。正中城邦论都勾晒啦，已经。 诶，郁文入咗嚟 啦。哎，欢迎欢迎教主。嗱，呢个咧三不一没有，仲要讲话，我哋又要重复一次吓，知唔知啊？系啲乜嘢？我哋又要讲一次。嗱，你唔记得咗啦？你梗系不参选、不助选、 不投票 。泛民主派没有不总辞的理由吓。咁啊！依家你要用一个新报道新闻嘅腔调讲一次，你要 即系我再讲一次， 唔系啊！我讲系嘛？ 不参选， 唔系你做咩？ 助选， 即系一人讲一次，咪我讲啊！ 不投票 系嗱，呢个咧要好认真噶，知唔知啊？ 系 黄毓民先生昨晚发表咗划时代嘅重要讲话。正式宣布三不一没有，不参选、不助选、不投票，泛民主派没有不总辞的理由，系咪要咁样认真啲讲啊？要知唔知啊？真系啊！喂，你叫黄师啊？喂，你知唔知咁多人闹喎？佢晒呢啲三不一没有，学晒共产党嘅。喂，呢、這个台湾，你知唔知啊？改编字有一个叫四不一没有噶，大佬唔系共产党噶，个陈大哥阿扁讲噶，即系呢啲友系完全系冇去 Google 过噶，即系连最基本嘅查证都唔去做噶。所以嗱，学界有啲友唔中意我就咁啫，我成日踢爆佢哋。喂，包括你城大嗰个咩编委，十几年前噶吓，讲紧系，出咗篇嘢六四特刊，第一句就写咩咧？就话中共唔知咩总书记点样，我唔知啊。总之佢只系胡耀邦喺六月四日逝世，我就闹足佢大半个月，直头系闹足佢大半个月啊！攞佢嗰篇嘢上去同佢理论啊！吓，你都唔知道我讲乜啦？你又揿紧滑鼠，即系咩？六月四号胡耀邦逝世啊！你话几有问题啊？即系六四唔系喺当日发生嘅一个事件嚟嘛，大佬唔系招种树晚解版嘅一个政治事件嚟嘅，嗰、那个系八九年春夏之交系发生咗接近两个月嘅一个政治事件嚟嘅。胡耀邦唔系六月四号逝世啊，唔该，成班友啊乱咁写，连少少维基百科都唔去做查证嘅工作， 咁啲人唔系好废啊？喺度闹佢，你又唔中，佢唔中意噶咯？你知唔知啊？你批评佢，佢唔中意噶咯？ 梗系啦。 但系你哋影衰城大啊嘛？你用城大月报嗰个名系咪？用城大编委嗰个名出篇咁嘅特刊，竟然之间你第一句劈头就话胡耀邦六岁细路细细咪丢架啊，大佬！ 黐 线，系咪丢架啊？系咪好冇面啊？等我好冇面啊！好丑啊！好冇面啊！真系学阿成龙话斋，即系呢人，不过冇用噶。你话佢，跟住佢又唔中意，跟住喺个网度闹你，咪咁咯。但你有冇嗰个客观事实？你有冇讲错啊？冇，我哋啱晒都冇用噶。即系总之唔好批评。总之啊，呢班有冚板嘅中华民族嚟啊！讲完有咩咧？盲撑护短吓，将江文化，你我撑你撑，围内围路吓，亲疏有别重要。讲完啦。是不是 你讲起黄丝，我想起最近有个新 term 喎。 咩啊？黄胶嘛。 黄胶。 佢嗰个咁啊，陈云海讲咩嘢啫？其实就讲紧个黄咧，那个黄胶黄咧就唔系，即系根本上系暗示紧郁文嗰啲嘅支持者嘛。讲完啦，已经。你呢个陈云海玩埋啲咪低 B 嘢，黄咩胶啫？吓、啊，觉唔觉得好无聊咧？呢陈云海啲咁嘅人系，即系你撑香港众志，你撑呢个刘小丽，你咪撑到底咯。你使乜喺度讲埋人哋？喂，好老实讲，我哋要求阿刘小丽提供佢捐款嘅单据，天经地义噶。喂，你要你事实上系你要提供噶嘛？我唔知佢惊咩啦，可能惊住伪造文件啦，会刑事罪啦，构成系咪？所以一直以嚟都冇向公众公开交代过啲单据啦。咁但系只不过我哋打烂沙盘问到笃，都系你自己应承过噶嘛？呢啲嘢系阿刘小丽自己应承噶嘛？咁点会你系咁？即系不明是非系嘛，颠倒黑白咁样去闹人黄胶，你咩意思啊？吓， 咁 咪系一个人嘅堕落咯？你咪睇到一个人嘅堕落，咪就系咁咯。喂，当你牵涉到喺呢、這个，即系反正咧，啲人就系咩咧？当佢牵涉到一个利害关系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同你讲道理噶啦，嘥气啦。我话俾你听，连嗰班所谓嘅学界都一模一样嘅啫。吓、啊，因为佢哋要排队翻泛民拗捞啊嘛，佢点会听你无敌神佢个鸠噏啦，嘥气啦。 唔会讲咧。 啊，咁啊，所以佢咪屌你老尾咪喺度嚟专登斗气咯，嗌佢唔好搞呢啲咁嘅行动嘅时候要直播，咁 偏要搞， 佢咪偏要搞咯，咪同你搞对抗、搞反对冇所谓嘅，一到最后俾人拉嗰唔会系我嘅，我就劝啲又唔好咁样就系轻举妄动走去送死嘅，我不嬲都系好有良心嘅，所以你黄俊杰咧喺个网度话我。闹人哋绝食无用，就想人哋做激进，话我搭便车即系 free rider。唔好意思，我从来冇叫过，我唔需要享受你哋帮我抗争。唔好意思，我不嬲叫人唔好捻搞啊，叫人韬光养晦、戒急用忍啊、休养生息啊，讲咗百鸠几次，唔使屈我。我冇水人哋去搞激进嘢，自己唔去，因为我自己都唔做嘅嘢，我就唔会叫人做。好清晰嘅呢样嘢系，我唔系你啊，黄俊杰，冯敬一俾女人死啊，讲完。唔同意啊，同我辩论啦。就算冯敬本人行出嚟话唔系啊，客观事实都系你女人死佢噶，屌你老尾，你搞出嚟噶嗰坛嘢系柒碌。同我辩论啦，你唔够胆噶？港大嗰坛嘢系咪你累死佢啊？唔好当人白痴啊，大佬！呢啲嘢我冚烂啊，屌你老母，唔需要写低喺边簿度，我全部都记得晒。你哋嗰啲咁嘅时序啊，嗰啲嘢系，你老尾真系，你专登喺度嚟斗气，嗌住你嗰阵时，我哋都嗌佢唔好搞咩罢课啦。我话俾你听，八九年嗰个六四都搞唔起嘅时候，好啦，跟住佢又话雨晒，我要搞罢课，喂！万家灯火啊！那个宿舍系嗰啲人喺出边跑步都唔行入去啊！我讲过多次，呢铺数我仲喺度噶，我冇 delete 嘅。 系一六年头， 一六年头啊，要搞爆放，我搞唔到嘅，唔好搞啦，搞唔起嘅，何必白做啫？何必即系做啲嘢冇民意基础嘅啫？系咪先？咁你有民意基础去做嘅，咁冇问题、啊。我唔会走出嚟做炸粮嘅、啊。你冇民意基础，你夹硬做嘅时候，你系示弱啊嘛？吓、啊，呢样好清晰嘅、啊。咁当然，所以依家佢嗰啲朋党咪搞咗个叫做喺2018年嘅十月咪搞咗个鸠做好过唔做论咯，鸠做好过唔做啊， 佢直系咁写啊， 系唔做。 你哋自己 search 啊，写够做好过唔做，喺 Facebook 嗰度 search 嗰一栏，一揿入去就有噶啦。我快日点佢名啊，系嘛？咁你哋觉得呢啲嘢系唔紧要嘅？你哋话如果喂依家喂唔系、哦、神区你勾捻咗咯，依家够做好过无用做卵。先至系个大方向、哦，同泛民呢个大联盟大合作先至系个大方向、哦，因为我哋唔应该区分咁多界别，唔应该区分咁多嘅派系。啊，你错咗、哦，毛利臣唔紧要噶，咁你以后你就去埋去啦，埋堆啦，系咪？我唔会阻止任何人去做呢样嘢噶啦，依家系啊，你去啦，系咪？唉，咁你咁中意去。吓、啊，你咪等佢卖 Q 你咯。司徒华自己讲噶啦，又话出卖咗市民，佢话你系猪系狗啊，买咗几多钱啊？咁样啊，你咪翻去咯，系嘛？你觉得有得上位嘅，你咪翻去咯。不过如果你之前自称系本土派嘅学界人士，你系想排队翻泛民，我一定逐个屌柒你，话俾你听。嗱、啊，有咩嘢可以豁免呢？你写悔过书向唔系向我哋，唔好意思，你向民主派嗰啲选民写悔过书，一定要。因为你搞破坏搞足六年，你啲人系喺佢哋嘅眼中啊，喺黄丝带嘅眼中，你搞破坏搞足六年，吓、啊、就系、是、呢班人啊，吓 系 冇得赖嘅，你揾个位企啊，你自己你要翻泛民得啊，道歉啊，唔好当你自己所作所为冇发生过，因为呢啲系公开公共性嘅，唔系你私德有亏啊，即系。你私德有亏冇问题嘅，我都觉得呢啲唔系私德嘅问题嘛，呢个公共性嘅嘢嚟噶嘛。喂，你闹到人哋嗰六四，喂系垃圾嚟嘅，系嘛？唔系净系陈文根热狗有闹嘅，你全部有闹本土派大佬，全部有闹啊大佬。你一个个一个二个排队翻泛民呢、這个读媒做，嗰、那个边度做都唔紧要，喂一般人去读媒做唔紧要喎、啊，吓、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 咁可惜啊，读媒有编辑，有时都倾偈添。咁啊点啫？咁佢本身佢系左交嚟噶嘛，系咪啊？ 系啊， 你私底下同人哋有，即系你私底下同人做朋友唔紧要噶。你公开屌你谂乜叫人哋拉大队翻去就好有问题啦，系咪啊？ 嗯， 咁都分唔清系嘛？有啲友系屌你老尾真系嗱，咁咧就嗱，咁我睇下热诶啲益友留言啦。今日反对大屿山。这个发展的大联盟呢、游行完毕之后在政总举行集会期间有戴口罩的黑衣人上台要求发言，不过更被大联盟的狗贼呢是包围袭击，交给在场警察场面混乱。那么恭喜你啊，你快埋去排队啦，排队发言，我使乜排队啊，我哋呢度打电话入嚟得啦，排咩队啊，请问排队发言，我告诉你那些排队全部是假的，反国教的时候我去过啦，连绝食的排队呢都系 waiting list 嘅，你知唔知啊？屌你老尾，真系佢话咧，里边嗰啲人全部好有份量噶，岑建芬啊，乜嘢好有江湖地位。呢个陈景辉同我讲噶、，exactly 有录音，黎牛有录音噶。呢段嘢系吓，嗰阵时系2012年啊，时为 国家 咁就话咧，叫我摆俾低个电话，写低个名登记，绝食啊都要排队，都系 waiting list 啊！屌你老尾，真系仲要玩阶级啊，同你。所以你班友咁鍾意标榜自己咩学生会咩学联咩咩咸头乜乜乜乜乜乜乜啱囉，返泛民就我哋唔搞呢科㗎，係咪？大家平等㗎，係要仲有呢一个发言咩排队又係假㗎，你排队冇用㗎，你唔知係边个呢，佢驚住你讲出嗰啲嘢呢係超出咗佢哋所容许嘅范围呢，就唔会俾你上台㗎，你係轮极都唔到你㗎喎。你知唔知啊？反国教嗰段时间都系噶，轮极都唔轮到我噶， 因为你唔知乜水啊嘛。 系啦，有可能佢当时就唔知道我系乜水又好点到啦，或者专登知道就扮唔知道，知道呢条友麻很烦又唔俾我去讲嘢啦，可能会 系 啊，就系咁啊。所以佢啲排队都系假嘅，吓、啊、呢、這个我可以做证。 嗯， 好啊，咁我哋听下听多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啊，听到 个啊，听过啦，唔好打电话嚟讲埋无谓嘢啊。嗰啲我哋唔会咩噶，我会 cut 线啊，系真系，咪真系好无聊噶嘛，大佬。 好多人听紧。 我哋喂，嗱，我哋呢个节目唔系嗰啲花生台嗰啲围炉小圈子啊，屌真系。好，继续接听电话啦。 喂，早晨，点称呼啊？ 我系亨利啊。 哇，亨利喂，亨利喂，亨利欢迎。 谂阿黎啊，哇，我睇完刘小丽，唔系，其实都唔关刘小丽，睇完你嗰个游行嗰段嘢咧， 系 真系觉得，唉，真系屌，我调翻转谂，真系唔做入，即系呢一个唔做，真系好过鸠做咯。即系最惨系咩咧？就系即系跟住嗰个反填海游行，跟住个大台你上去讲嘢。跟住有个蒙面冲上去，然后你知道结果系点噶？个结果系就系佢话你系鬼咯，话你搞乱个秩序咯。 系啊， 如果一开头啊，你班本土派就杯葛咗呢件事，喂，你就唔使自取其辱啦。冇啊，呢、这个我哋从来都话冇参加呢间嘢，你唔会赖落我哋。 系啊，冇错，系啊。 加咗有任何嘢出事，就有你冇你都赖我做你你度嘢，就讲诶、哎，你咪一早讲咗你哋搞乱晒啦，破坏团结噶啦，咁你为乜啫面懵懵过去？ 系啊， 然后我呢度都要趁机会讲，即系当然我有啲 friend 啦，咁就都系啲本土派啦，啲温和本土派啦，即系唔系真系大国嘅就系温和啦。咁但系即系其实佢哋咪又系俾阿冯阿谭海邦劝导佢哋，不如我哋参加啦，其实我参加啦咁样。咁我唔系话你哋唔参加啦，但系成而你都知噶，咪就系发觉喂透过谭海邦去收编你哋咯。 系啊， 其实。是讲民主党借呢一个欧乐圈去收编众志一样啫嘛， 哇、啊！睇得通透啊，亨利真系 系咯，你俾人利用咗，俾人收买咗，我居居你唔觉嘅咩？即系你做完嘅唔系记录你度噶，系计落去呢一个新同盟度噶。人哋到时话你去唔知边度搞乜嘢活动，咁咪就系我嘅功劳咯。 系啊， 咪就令到啲本土派支持我咯。然后佢哋拉票嘅时候，咪讲话你睇啲本土派全部，其实我哋嗰边你哋支持本土派嘅人都应该要投票咯。喂，呢个摆明就 系 阴谋嚟噶啦。 系啊， 我啲 friend 我又唔会觉得佢哋好奸诈，但系佢哋就系太善良，我都费事话佢哋蠢啦。即系成咁明显，俾人哋收买咗，俾人哋间接操纵都唔知道，然后佢哋都系讲啊，咁唔通咩都唔做？咁做同唔做又学翻嚟讲咯。如果做嗰样嘢系对个大局损害更大嘅，咁、或者俾人利用咗嘅，咁、其实就唔应该做咯。我话跟住今次最例子咪就系你有一个人冲咗上去，跟住啲人咪赖落你估到， 系啊， 估到啲会讲咩噶？ 查都未查噶、未查噶。 系啊，人哋想问你噶，喂，嗰啲大台最紧要咩？最紧要系纪律啊嘛。 啊， 所有破坏纪律嘅人。都肯定屈咗落去啲唔遵从佢哋嗰个主流路线嘅人先嘅啦，咪就系你本土派咯。 吓、好 啦，咁跟住当然啦，第二个就系讲阿刘小丽啦，即系刘小丽就听紧讲嗰啲，即系佢嗰啲发言好离谱嘅，大家都知啦。咁但系佢引证咗啲乜嘢咧？即系佢都又话要人哋翻大陆，又话唔使理啲戒票嘅人。首先第一样就系、曾经咧有人讲过，佢话喂香港人系点咧？就 系、 打击越大， 系 就白。抗越细，即系意思系喂，我以前都话咩打击跟越大噶嘛， 系啊系啊， 后边发觉原来唔系，政府揸正嚟做，所有嘅压力越大，跟住嗰啲反抗力量就全部消失晒噶咯。咁呢半部分我都费事讲得好唏嘘嘅，其实都唔关单止泛民啊，本土派都系咁。喂，但系原来依家更进一步，系呢一个政府打击泛民越大， 系， 然后泛民就会打压非建制派越大。 系 即系其实就系 DQ 咗刘小丽，喂，你应该做咩第一件事？佢梗系要去抗争翻嗰个政府，点解无理 DQ 你啦？喂，佢唔系，佢第一件事系谂咩？佢就谂，喂，你做咩戒我票？呢啲人唔使你，你翻你投白票嗰啲啊，翻大陆啦，你个招火烧埋我哋香港啊！喂，依家边个系打压你嗰班人啊？即系点解会系政府打压你？而你第一件事去谂嘅就系打压嗰啲可能会挑战你 friend 啲嘅人咧？ 系啊， 呢个咪就系仲衰过。如果我都好唏嘘，就 系 政府打压越大，民间抗越细。即系我哋以前讲啊，打压越大，抗得越大，啱啱相反。系更加进一步边个就系政府打压泛民越大，泛民就打压 非建制 越大。因为佢惊连侧边冇埋嗰啲嘢啊，都俾人哋分埋。你点信呢批人会为你抗争啫？即系如果佢去打压嗰班人，唔系打压翻个政府，而系发觉啲政府都打压唔到我，打压嗰啲同我分紧资源嘅人啦。咁你即系再一次讲，我就系投票冇乜意思咯。咁、第三样当然啦，佢就讲咩？佢话喂，戒票嗰啲人我哋唔使理，跟住咧就话投白票嗰啲人咧，就或者鼓励投白票嗰啲人咧就翻大陆。 系 诶、 喂，其實呢個可能你之前都講過，呢啲好唔尊重民主嘅講法咯。 係啊，係啊， 即係當然嘅，合作人需要你嘅，即係同就算係同一個陣營、同一個理念嘅人係唔需要你嘅。然後投我嘅喂，已經唔係話投建制票派啲人喎，係投白票嘅啲翻大陸喎。喂，因為咧係得三四成嘅人依家仲投泛民嘅啫嘛， 係 嗰三四。要是投票人有那三四成，我不是真的有三四成人支持你、 啊、 投八票又走得，不投你又走得、跟住投建制又走得，喂，咁香港得翻幾十萬人咯。所有啊，反對我的全部翻大陸，咁啊，使錢可以慳翻萬億，屌，咁樣咯。跟住我就想喂，呢班友其實個意思是點解咧？ 嚇、 啊，嗱，街票，咁我喺我角度就是馮檢基同埋李卓互界咯。 嚇、啊， 咁又唔使你啦。跟住投白票嘅人就要翻大陸，即系翻大陸就唔好投票啦。 嚇、 啊，咁即係定可以投陳海欣啫喎，好唔好？ 吓、啊！ 投白票嗰啲人翻到咁，即系我又唔想翻到，我想继续住喺香港，咪只有投 就系陈海欣。 系啊，冇得拣啊！依家真系惨啊！咁样系就屌，点解你话嗰个人介票就介票，都唔系人哋介，咁不嬲投票都互相竞争，咪互介咯。 系啊， 咁互介又唔使嚟啊！屌啦声，咁我唯有真系要焗头啊！就算霸道嘅地方，如果投白票嘅人都翻头， 都要翻大陆啊！ 啲人成日講咧，佢話馮檢基，其實我之前喺度講過話，喂，馮檢基點解依家黐埋喺神區度啊？一搏乜啊？喂，好合理嘅一樣嘢。去到選舉嘅時候，就係所有嘅候選人都應該變得謙卑噶嘛，因為佢係求緊人哋俾票佢啊嘛。喂，佢去打俾神區你，去接受其他益友嘅質詢，咁呢個咪就係一個投票嘅仔嚟咯。 唔係咁，但 係依家劉小，即係當然，阿堅哥頭先都好鬼人，即係好鬼即係大方嘅話，可能佢呢幾日 情緒 唔開心咧，轉唔到加 M 度咁樣樣，係咁噶啦 ，M 度我加啦，費事屈落去阿馮檢基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唔係應該講喂街票嘅人緊要，但係你都要盡你嘅尊民責任出嚟投票， 係啦， 或者投白票嘅人，其實我會尊重你嘅意見，唔係會依家佢喂投白票翻大陸啊，喂同埋。刘小丽唔系嗰啲左交，咩鼓吹保制价值噶嘛？ 系啊系啊。点 解有啲人要翻大陆咧？ 系啊。 你会觉得翻大陆嗰啲人就系低层次啲嘅？我住喺香港嗰啲咧就系、 哦，系哦、 啊。我都可以接受，如果你转头一半好派阵咧，咁我要考虑下喎，真系，即系如果你够得咁发低先，但系唔系，即系其实你内心就系歧视翻大陆嘅人， 系喎，哇， 即系翻大陆住啦。 哇，喂，喺你呢下。 你讲啲咩普世价值都呃人嘅， 系啊， 即系你心底里就系歧视大陆人， 入晒啊呢单嘢， 你都唔接民主翻大陆啦咁样， 吓， 喂，咁唔系一个即系一个左翼应该要讲嘅嘢咯， 入晒啊呢单嘢真系，吓， 你支持嗰啲训练其实咪都系呃人嘅咧，即系其实你心底里就系一个热普成嘅支持者。即系我就因为唔系本土派，我客观啲讲咯。 我都唔系，我都唔系。 我哋而家系挑战咗呢一个普世价值咁啊，就所有人都平等啊。点解有啲人系可以留喺香港，有啲人要翻大陆咧？即系呢一样嘢系好唔通咯。咁同埋， 哇！呢个好正 啊！即系嗰个泛民咧，其实即系其实一路都知个博弈，即系泛民唔系蠢嘅，即系点解开头佢唔搞初选，大家都知。 嗯。 因为一从先李卓人有一定输啊 嘛。系一定系冇机。 机。冇可能，你话姚松炎都仲有个光环咧，被 DQ。咁你李卓人唔系被 DQ 嘅，李卓人系冇被支持嘅光环冇用噶。 系啊系啊。 点佢工作你而家输啊，所以你就唔俾冯检基参加初选。 吓。 跟住。解要講啊？馮檢基係收大陸錢咧、 嗯， 其實好簡單啫嘛，就因為如果馮檢基唔收大陸錢，喂，而、嗯、家就應該係李卓人為咗大局退選喎、啊 嗯， 因為大家都係泛民。嗱，依家我成日都講呢啲咁嘅泛民嘅大台，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呃人嘅，假人假意又話有啲咩都唔緊要啦，最緊要個議席。總之咧，我哋泛民團結一次，可以揾到一個候選人去即係贏到個議席就得啦。喂，如果咁樣講。而阿馮檢基又唔肯退， 啊、 你讓讓俾人咯， 就佢退咯，係啊，係啊。 你卓人住世間之後，李卓人加馮檢基選就一定輸得啦。 係啊。 咁而逼我唔肯退，咁、啊、你可唔可以勸另外一個人？唔係喎，佢 佢就係死都要參選喎。咁、你講乜差嘢集中票原因？根本你心底裏面就係覺得攬炒都唔緊要，你就係攬炒派，你就係焦土派。因為你覺得個議席唔係喺泛民大台，因點解候選人贏到嘅話咧、就寧願唔要啦。 系啊， 就宁愿胆炒， 系啊，直头系啊， 个好明目张胆嘅一个招土嘅策略嚟嘅、 系啊，点 解 佢哋先系招土？系啊，啱啊。 唔系，但系我唔明点解佢哋一路做紧呢样嘢嘅时候，一路就会讲，诶，我哋就系要集中所有嘅力量，我哋其实唔介意边个赢边个输，就算边个俾人 DQ 咗，总之咧最尾赢嗰个人咧就系、支持民主或者比建制更好就得啦。佢成日都讲呢样嘢咁样，佢成日都叫人含泪，点解唔叫人含泪投共建机咧？吓，喂，你系叫人含泪咧？系因为你想嗰个位唔好俾建制赢啊嘛， 系啊系啊。 咁、 于 是你咪明白点解阿黄浩明啊、童君能啊、你阿郑宇石嗰啲去完建联肥佬礼之后，就要疯狂话冯建基系呢一个收共产党钱咯。如果唔系你 justify 唔到呢个理论，因为只能够话冯建基系收共产党钱， 系， 所以咧佢就同冯海欣一样咁衰，咁你就唯有投呢个李卓人。咁你就明白点解会一个同你哋并肩作战咗廿几年嘅人，同你话斋，即系佢系一个泛民。泛民會召集人，即係好多啲泛民開會機密全部知道曬嘅，然後突然間話我其實我一早知道佢啊， 嗰個唔係民主派， 係啊，挑拉聲嘅，跟住阿曹君衡夠膽講話，誒、我哋同佢啖魚子水啊，挑拉聲，咁你真係可以講話，喂，個啖魚子水啊，即係如果做一個召集人咧，喂，其實個個都唔係好撚熟嘅咋，喂，跟住你諗翻起啊，其實鄭松泰都唔係講得衰，因為原來成個立法會啲人都係咁，屌你要我做好聲啖聲啫嘛，你戇鳩咩？喂，其实公民党我哋都系扮 friend 嘅，我哋工党又系扮 friend， 而家工作都唔捻 friend 嘅，屌阿星，咁跟住我就即系觉得，喂，其实你哋嗰啲咩泛民唔好同我讲咩大道理啦，你心里边又歧视大陆人，歧视翻大陆嘅人，你又唔系真系为咗个议席嘅，你系为咗要泛民大头赢，如果唔系就要揽炒， 系啦， 咁你讲嗰啲嘢全部都冇，其实比如就令我谂起咧，呢个咪又系啲阿爸阿妈咧以前咧，诶，总之我话系就 系， 呢啲好家长式嘅管治嚟噶，完全系反民主嘅概念嚟噶，咁然后你。即係講到最尾就係、是，因為而家你覺得呢個狀態好緊急，所以咧你就唔好理咁多啦，你信我就算啦。喂，咁你同共產黨冇分別咯。但係共產黨啊，起碼佢都唔會將呢啲嘢啊明目張膽咁講啦。佢哋如果有超過一個候選人，佢哋都會透過內部嘅即係。嘅一個方式去解決啦，最屘咪推一個人咯，另外一個被勸退咯。喂，你唔係喎，你而家推曬兩個人出嚟，然後你就屈其中一條收共產黨錢，你會唔會見到建制派有一條友話：喂，屌，其實佢啊參加個支聯會㗎，其實廿幾年啦，其實佢都係出賣我哋共產黨，我哋共產黨坐底啊！喂，大佬啊，其實我哋同佢唔好 friend 㗎，攞個咩中時間？喂，大佬，其實佢一早已經同啊，即係咧，你處理好熟㗎啦，佢一路都收緊啊，即係我講。嗰啲黃絲嗰啲錢人會冚啊人哋，即係好肉酸啦呢樣嘢。咁再最尾啦，即係講多少少啦，花太多時間啦。 唔緊要， 就係講阿鬱敏就講咩四不，即係三不一沒有啦。咁啊有啲人喺度嘲笑就話：，你搞咁多嘢，原來呃人嘅。喂，咁我哋就要呃你班白痴仔啊嘛，就係你班白痴仔成日都諗住佢乜乜乜乜，咁而家咪你哋肉酸咯。咁但係咧，依家就令到我出現咗個道德危機，因為咧。我啊應承咗係神佢，佢嗰陣你講話，佢話喂，如果馮檢基最尾真係可以參選，你係要堅，即係你係極度希望我哋全力支持幫，即係我全力支持幫呢個馮檢基拉票喎。跟住咧，鬱敏就話喂，三不分沒有喎，咁我點咧？咁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咧，其實有一個睇法就話，我哋雖然支持某一啲嘅政壇前輩，或者我哋好認同嘅理念，喂，但係我哋係一個獨立思考嘅人嚟噶嘛，即係我唔係一定話要跟翻，即係佢講乜就講乜嘅。咁但係我掙扎從來都唔係唔投票咯，我掙扎從來都係投陳海欣同埋一個馮檢基之間咯，因為同埋我陳海欣真正可以拍到個泛民大隊小靚佬落選，但係如果我投俾馮檢基，可以真正令到人知道咧。原來啊，有好多人啊，就係唔可以咁行大台啊。 係啊， 所以啊，佢寧願投俾馮建基，都投俾你哋一票投俾人。我覺得掙扎人，咁但係無論如何都，我覺得，喂，今次嘅選舉就一個好危險，俾大家諗到咩叫獨立思考喎。 係啊， 有人建議你投票，有人建議你先投啊。我仲有一個都唔記得講啊。 咩啊？ 阿劉小麗話：佢話，誒嗰啲投白票嗰啲先 有翻大佬 啊，招工啊，搞到你住唔到啊咁樣 啊， 大佬啊！ 有多人咧投白票或者不投票，唔係因為為咗焦頭咯，即係當然有啲人係為咗焦頭啦。咁但係喂佢哋啊，其實都係可能因為不滿你同埋不滿嗰啲嘅建制派，所以先叫做投白票啫嘛。同埋咩叫做焦頭啫？喂，你哋依家成日出嚟粉飾太平啊，扮到好似我哋仲有機會抗爭政府啊， 係啊，係啊， 你到最尾其實咪又掩飾咗呢個香港啲大融合嘅事實咯。焦土派唔系真系消灭嘅香港啊！焦土派即系揭开你哋嗰个伪善嘅， 系真面目，冇错。 香港嘅一个地狱，但系好似阿陈区你接嗰啲嘢咁啊，哇！玩晒嗰啲地数土啊，又开心啦， 系啊， 抗争嘅一家大细好感动啊！我哋揭破你哋呢一个虚假面具啦，所以焦土派呢个字咧，就唔好唔好乱咁解释，即系其实咧。焦土有好多個嘅唔同嘅人嘅睇法，亦都唔代表投白票就係焦土咯。 啱。 即係而家你係想將咧全香港唔同你嘅人咧係放曬做敵人，緊要噶。但係我都唔相信個選舉咧靠紅黑靠呢一個烏克蘭嘅贏。我正如我哋當日唔相信呢一個嘅共產黨靠佢紅黑啲香港人啊，你投邊個邊個咧，我哋就會即係用呢啲咁樣嘅污糟邋遢手段，唔好話共產黨，即係可能好多。同 你 都係獨裁政府，都想用呢種方法逼啲人，佢哋支持獨裁者。係 啊。 咁你今日想用呢樣方法，我都唔會覺得會成功咯、啊。 當然唔會啦。佢哋連公權力都冇，佢點會成功啫？靠呢一樣嘢。 當然就係啱人哋嗰個權力就係政府獨裁公權力。係 啊。 你嗰個只不過係大台公權力。 大台蘋果部D 一百啫嘛，佢哋係。 係。咁咧，我就即係希望大家都係要留意，即係其實選舉咧贏輸唔重要，我哋成日都講嘅意思。而家唔知點解佢哋就變咗咧，選舉就變成佢哋唯一嘅目標，總之贏就得啦，不打好 戰。係啊， 我要提翻大家咧，90年代嘅時候，我哋曾經講過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大家嘅公民權，而所有參選者咧，就算嗰個對嗰個選民投自己咧，佢哋都會建議嗰啲選民一定要積極投票。喂，呢一個係我哋所講嘅，唔係叫人哋翻大陸，唔係話使你去。第二樣嘢咩咧？喂，嗰個搞清楚乜嘢叫民主啦。民主嘅意思係尊重他人嘅選擇。喂，就算一日投梁振英。即係打成出嚟好算啦，咁我已經尊重佢意見，我話：，你投梁振英翻大陸啦，咁樣樣，佢話：，屌我都翻大陸啫，我唔理。即係呢啲咪就係獨裁政權，我所有嘅唔同意嘅人全部槍斃，咁你叫得人翻就其實個意思一樣。我啲諗下咧，選舉究竟係為咗我哋選舉，為咗我哋可以選擇我哋喜愛嘅候選人投一票，而我哋都尊重其他投其他候選人嘅人。而依家泛民帶頭嘅嘢就係完全違反選舉嘅本意咯，我希望大家就要諗清楚啲嘢，大家知道。 好啊，喂，真系非常之铿锵啊！阿东，你嗰个意见真系掷地有声啊！ 喂，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亨利。 好 ，OK， 好，拜拜。咪真系好有质素嘅亨利呢一个，即系比阿肥康个质素高几百倍啊！大佬，肥康下次冇得系讲废话，你都有啲见地先啦。你睇下亨利呢啲真系。真係好正囉。喂，你諗下佢係舉一反三係咪，你劉小麗叫人返大陸。喂，你其實真係違反你嗰個普世價值㗎，真係。屌你，即係其實心底裏面就歧視嗰班大陸佬㗎嘛，即係話佢唔撚識嘢㗎嘛。點會使乜返大陸啫。屌你老尾，真係。你都唔係一個稱職嘅左翼啦。屌你老尾，乜撚嘢小麗民主教室。 歧視人 啫。你其實呢搞法西斯嗰係你自己咁嘅心底裏面搞緊。一直以嚟就係屌你咁心底嗰句嘢呢啲。因為呢啲情緒嘅發洩呢，話俾你聽啊。一定是的，讲到最兴啊，最即是什么呢，就是心底话来的啦。 嗯。 即是讲到这些这样叫人回大陆。即是这些最情绪的东西呢，其实你心底里面最相信的东西来的。因为你平时一个人冷静啊理性的时候呢，你又好你又好可以是即是那个演技啊还在那嘛，你噏嗰啲出来可以自己都不能信嘛。一旦是都爆发的时候呢，乜撚嘢呢都讲晒出来的啦。就是你心底最相信嗰啲嘢啦。 嗯 啊、就是刘小丽根本上就是这样啦， 如果他不是被人 DQ 他会这样说吗？ 屌，他就被人 DQ， 屌你学基哥或者他有情绪，他又想埋堆，是吧？他又想埋肥佬礼堆，一嚼玉敏，二就叫人回大陆，就这样咯。简单而已，他不是，他使乜，你使乜专登讲玉敏啫？这样是。啊，你个八婆。屌你老尾，真是。好，我们听多一个电话好吗？ 好 啊，听到一个就差不多，因为现在已经是 夜深 了，大佬。 星期一， 已经是星期一的凌晨嚟噶啦，唉，真系 一千几人。 依家嗱，我铺数先 ，Facebook 咧就仲有1000位多啲嘅益友，咁啊 YouTube 咧仲有760几位，都好多噶啦。好，我俾掌声自己。 加 完星星嚟，我一分商台冇咁多啊！一切从音乐开始，话俾你听，唔系讲笑嘅，真系系咪先啊？真系咁啊！我哋就听多个电话啦，吓咁啊！真系冇办法，唔好意思啊！今晚好多益友咧系打电话嚟，但系不如我 mark 低啲电话号码，下次逐个打翻啦，得唔得噶？咁样得唔得噶？ 嗯，都得噶。下次可能啲有得闲， 又唔想讲呢个话题系嘛？ 系 咯。哦，咁啊，好，我听个电话先啦。一阵决定啊，我哋协商啊，屌你！ 小组讨论。 唉，好，我听到个电话先。12:43。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早晨 ，Kelvin 啊。 系 Kelvin， 你好，请讲啊。 喂，你好，我想今日先讲下。刘小丽 系 最难嘅， 好啊，请讲。 即系我咧，其实对于入其中一个讲法咧，好不满嘅。 系 当佢俾人 DQ 啦，咁自然就有啲可能唔同派别嘅，可能都有啲冷嘲热讽啊，都唔得啦。咁呢个时候咧，仲有啲又冲出嚟咧，就喂佢而家俾政府啊粗暴咁样剥夺选举权利啊，又唔合法又唔合情唔合理啊，咁你仲讲啲嘢做咩啫？佢唔想噶喎，咁，即系我听到呢句说话咧，就好嬲嘅地方系咧，佢讲嘅嘢系冇错嘅，对于一个普通支持民主嘅市民嚟讲系冇错嘅，但对于一个你准备参选嘅定下嚟讲咧，呢样嘢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嘅。 系 你今日唔同2016年啊天琪俾人。即系要签文化，第一 届 头先要签冇啲文字份群 书，跟住 就天奇俾人 DQ，DQ， 喂嗰时未出现过噶嘛，冇人知会噶嘛，即系我都觉得当你啲思想，喂你今日发生咗十几次，我知道晒会咁啊，你仲选择去参选，即系有呢个心理准备啦，然后你出嚟讲喂，原来我做翻同一样嘢，佢都系 DQ 我，喂我唔想噶，你又摆翻自己一个咁嘅受害者角色为咩咧？ 唔系，因为咧，如果佢系唔认同呢个制度咧，就唔应该参与噶啦。 系啊，你系咁觉得佢咁粗暴做，纯粹唔好玩咯。吓， 唔好玩噶啦，系啊。 你玩得你就要纯粹违规得啦。你咪谂方法点样去避咗呢个 DQ 咯。喂，我见唔到刘小丽有做啲咩咁犀利，有避咗呢个 DQ 喎。 吓， 即系你今你琴早咧 DQ 完出嚟同人讲，哇，第一个俾人二次 DQ， 唔好意思，第一个俾人两次 DQ 嘅叫陈国强。 系啊，系啊。 嗯， 2016年一次， 系2018年 一次，冇错， 系啊，第一个两次呢个叫陈国强 ，OK， 跟住话，喂，跟住早两日啊，嗰个阿林记话佢第一个出嚟改变咗自己立场之后，都俾人呢个唔好意思，第一个刘永康， 吓， 2018年 Tesla 喎，系啊，刘永康系嗰个 港独噶啦，吓，都系俾人呢个，喂，你所谓做嘅方法一早人试过晒噶啦， 吓。 今年的嘅事唔 系 好耐噶， 系啊， 咁近期做咗低，然后你做翻一模一样嘅嘢，然后同你讲，喂，我唔想啦，而家政权监操嚟噶咋，非罪啊咁，咁你唔好话从政啦，你 系啊， 你即系跟阿太一齐拍戏算啦， 系咪所以咧，郁敏讲话叫你总辞咧，冇错噶，即系你依家咁样搞，你又唔应， 我觉得讲呢样嘥嚟啦。 咁當然佢唔會做啦，我都知嚇，要講出嚟嚇，我梗係明啦嚇。嗰班有一個人養20几人，20几个打手，咁點會即係辭職啊？我明。咁但係你依家嗰班友冇出路噶啦嘛，大佬。喂，你一係咧，你如果你 我想講咧，就係咧，李卓人都冇咁開心，即係我懷疑緊而家呢班 哦，佢都會俾人 DQ， 有冇認真研究過？即係你唔認同一件事啊，咁但係我選舉都知有每一次 DQ 啲候選人嘅時候，有份文件清楚列咗佢啲論據出嚟噶嘛？你覺得唔合理一件事咧，但係有死個原因 嘅，有 嘅 係啊， 即係我懷疑班泛民有冇睇過每一份文件嘅，即係今年一月周庭嗰次就講得好明顯啦，因為個黨嘅原因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覺得啦，嗱，而家你 選舉主任唔信納你啊，劉小麗改變咗個立場啊。 係。 喂，佢會唔會調翻轉覺得喂，即係你工黨可能有改變立場，迎合劉小麗接納佢啊？ 咁啊大鑊噶喎！咁我哋工黨玩完 啦，你出嚟做乜鬼嘢啫？嚇！你嗱嗱聲去算啦，唔好俾人 DQ 啦，即係保翻住個咁咁環節啦，真係。 喂，其實依家確認咗入閘嘅係得兩個人啫嘛，來來去去都係陳海欣同埋 冇得啊，陳海欣 阿基咯，係啊，阿冇啦。 咁同埋仲有一個 point 咧，我覺得點解我會認為你出嚟都有機會俾人 DQ 咧？ 係 喺刘永康俾人 DQ 嘅时候咧，其中一个 point 就讲到咧，就话选举主任留意到佢咧有提过想支持翻梁仲恒同埋梁天琦嘅政治理念，咁我觉得佢就继承紧佢哋，所以呢一个呢样嘢都要被 DQ， 因为佢哋两个都已经承认咗唔符合呢个资格噶啦。 系 喂，咁上一次一月个补选咧， 吓 啊嗰啲 PM 都系 DQ 完之后先落。林 鄭 文王揾出嚟啊！喂，你出嚟今次唔同喎、哦，你劉小麗未宣布參選已經講定呢個 plan B 嚟嘅喎，全世界都知道你出嚟根本就係劉小麗嘅化身。 嚇、啊！咁嗰、那個歐樂軒好似都醖釀咗一段時間嘅，歐樂軒都 係啊。咁你我當上次處理唔切啦，你咁急咁成。喂，你今次有咁多時間，你仲要準備好曬啊？你一早講到明，我根本你出人無端白事走過嚟，我六四就俾你林小麗噶啦。我覺得好大機會都 DQ 埋你啦。 嚇！ 咁所以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泛民到今時今日，你根本就冇，就算你要做九萬六從業員，都唔該俾佢做一個稱職嘅九萬六從業員。都諗下方法點樣入到去攞個九萬六啊！你連呢一 part 都做唔好，你學咩人？攞个九万六咧？ 我明白你嘅意思，即系你话佢哋冇好清楚咁睇下嗰个所谓选举主任否决佢哋嗰个嘅参选权嗰份文件啊嘛，嗰啲原因啊，其实系有列出嚟好长嘅。但我谂佢哋冇人研究过咯，就大安主义就话觉得啊李卓人以前都选过咁多届啦，就一定得噶啦咁样咯。 即系咁， 我明白你嘅意思嘅吓。 陈国强而家直头系议员嚟噶啦，都啲招得啦。 我咁可能佢好大机会下一次就冇得咩咯，所以。我估一下，我唔知啊。 系啦，咁所以我都我自己个人判断，我觉得你长都好大机会都系咁先。 因为区议会依家都会有确认书啦嘛。 睇你点玩落去啦，真系。 吓、啊，明白。咁啊，不过佢哋唔会好认真睇。 我呢样就其他今日游行嗰啲啊，唔理嘅。 O K 呢样留翻啲时间俾其他益友。 哦，好多谢你电话 ，Kelvin。 O K， 好 ，O K，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哇！咁我哋就真系已经咧差唔多时间去到一点啦。咁我哋即系讲几句总结啦，系咪啊？ 好。 因为如果咪再听电话咧，就真系overrun 就太犀利。因为本身同阿祖祖乌讲话做到十二点嘅啫、啊，已经有 overrun 咗啦，唔好意思啊。系啊，咁啊，不过真系好多谢各位益友嘅，即系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希望我哋就会即系一路做落去。因为刚才即系琴日咧去见到益友咧，都话即系好担心我一段时间，因为我就。其实嗰次咧就系有啲事，咁已经解决咗吓，咁我就唔喺度讲啦。希望我哋会继续做落去啦，咪呢个节目继续是其是非其非啦，系咪？继续同各位益友去即系交流多啲啦。因为嗰个听电话嘅时段一系缩短咗嘅，事实上系，因为如果唔系咧就做两点，就如果礼拜六咧都会可能系好啲，咁但系就辛苦咗我个拍档咯吓，你明唔明啊？咁你有冇开空调？有冇开风扇？不过一唔怕冬天。 而家好翻啲，凉咗少少。 系啊，凉翻凉咗少少啦。咁啊，希望我哋嗰个节目就可以啊继续运作啦，吓冇乜问题嘅就系嘛。 嗯。 吓、啊、就系咁啊。咁啊，大家咧就系、是、继续多多支持吓、啊。我哋就下个礼拜六系嘛，即系今个礼拜六噶啦。其实今日礼拜一噶啦，因为 礼拜一。 咁啊，礼拜三咧就重阳啊，咁就放多一日假。咁其实好多人咧都去咗旅行啦，呢几日系，你知唔知请两日就放五日，你知唔知啊？六日一二三啊嘛，吓咁啊边系日游行啊？屌你老尾真系，我捻鸠嘅啫，你系假闯出呢一次系假闯出啊！你连个理论基础都未解释清楚俾人听，不过当然啦，系嘛？佢点都会有人去嘅，有苹果吹鸡系嘛？咁所以就，但系都系嗰句啦，大家睇嘢嘅时候系要。即系唔好人讲乜就信乜咯，尤其苹果部咯吓，仲、啊、有一定要有一样嘢就系戒急用忍啊吓，呢、啊這个而家时机未系到嘅时候，唔好 即系我哋不嬲都系善种善土呢样嘢，真系。 嗯。 喂，真系攞个良心出嚟讲呢样嘢。如果我哋要乱咁煽动啊，乱咁噏啊，喂老点啊，屌用乜意啫？我哋又唔会去嘅，噏啫嘛。但我咁样做系好不负责任咯。而且我从来冇咁样噏过啦，所以阿 Kevin 唔好再屈我。我从来喺呢个台嗰度都冇叫人去做任何激进嘅行为，我冇阻止啫，但我冇鼓吹过嘅，从来都系，因为我叫人唔好去做添，吓、啊，即系太多前车可鉴啦，我觉得系呢一个时候根本冇嗰个氛围咁啊咁啊。大家是需要是休养生息咯， 透过养晦。 唔系呢个我讲好多次噶啦，不过我拉布我都要讲嘅，因为呢啲系要洗脑式咁讲先， 不停 咧，不停讲先得。因为咧，喂大佬你都未系时候，咁喂你贸贸然走去做一啲唔知咩嘅行为，咁你想达到一个咩效果？你一定嗱，你每一个人做任何一样嘢都好，你都要有一个目的嘅吓。喂，嗰样嘢本身唔系你所做嗰样嘢系手段嚟噶，系咪先？你要达到某目的啊嘛，而唔系你所做嗰一样嘢嗰件事就已经系目的嘛，咁啊搞错咗嘅，咁就真系鸠做嘅。如果你为咗想完成嗰一件事而做，就系鸠做嘅。如果你想完成嗰一件事而达到某一个目的，你先至系真做啊嘛，系咪啊？咁就系咁咯，系嘛？ 即系为做而做咯， 如果为做而做嘅，咁你又冇乜效果嘅，咁你做咩话人哋冇做嘢嗰啲系有问题啫？你有做都冇效果啦，咁同人哋冇做冇效果，咁有咩问题啫？系咪先？吓、啊、就咁、是、啊！咁所以希望佢哋真系会有啲人，如果系听得到嘅，就你谂下啦，谂下我讲嘅嘢啦。我真系唔想睇住佢哋去有咩出事啊，大佬！我先讲啫，话你坐监唔关我事，大佬、啊、我都唔想睇见有啲人系有啲啲咁嘅嘢发生噶，系咪啊？咁啊，好啦，咪我哋唱晚安歌啦，系。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咁啊，继续咧喺自由嘅空气嗰度见面吓，唔好做咗啲傻事啊！真系吓，继续喺度唔系就屌你，咪听铁窗边缘啊，系咁，听杜文伟啊，变紧咗。好啦，多谢大家收听啦，拜拜。 拜拜。